人都将图图视作南非良心。家人透过代表发声明说，图图当地星期日朝早在开普敦一间护理中心安详去世，有民众去到图图生前的住所外献花和放置蜡烛。基金会表示，图图的遗体将于星期五移送开普敦的圣乔治大教堂安放，翌日举行葬礼。他们仍然正在安排为期一星期的悼念活动。天气方面，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今朝本港各区气温普遍降至10度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寒冷，展望听日朝早仍然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91%，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6至7级，间中有雨，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7至8级，间中9级，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为西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各位听众，朝早的时间啦，6:08，啱啱呢一秒6:08啦，出边系十度嘅啫吓，咁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嘅，相对湿度91%，咁啊虽然十度啦，咁啊不过有啲落雨嘅关系啊吓，咁啊所以咧就会令到你大家体感咧都会再冻多少少嘅，咁啊真系冻啦啊，朝早嘅时间着多件衫。虽然冻啫，咁啊，但系都可以咧，就系多啲问候下身边嘅朋友，送上多啲温暖嘅。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上嘅时候啦，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一齐喺今日啊，2021年嘅12月27号，咁啊，同你哋见面啦。啊，圣诞节咧，同平安夜啊、圣诞节啊、Boxing Day 啊都过晒噶啦。不过嚟紧咧啊，仲有几日咧。又是迎接2022年的时间，所以这段时期香港人是忙的。 晨光每日一格。 在你的心里面会觉得幸福是什么呢？现在冻，有人就觉得哎呀好冻啊，好辛苦啊。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任何时候观点与角度而已，你都可以找到发掘到在身边的幸福。例如现在天气冻得十度的时候，怎么找到幸福啊？你向身边的人嘘寒问暖啊，大家互相就是提醒会穿多件衣服啊，甚至乎都是家人的送上一杯的热茶。多啲嘅问好咧，都可以令到你喺身边入边咁啊得到幸福噶。成功人士佢哋点解能够可以继续做，继续有咁多干劲咧？系因为身边充满住好多幸福嘅事情，令到佢哋咧就充满住动力，可以喺自己嘅人生上面不断努力、不断发掘。肯定系好事嚟噶，因为咧我哋能够将喺身边对人嘅连结啦，化成为动力。就算放假的时候休息，我们都一样可以感受得到身边很多不同的快乐在这里。希望今天27号公众假期，如果你又是不用上班的，多些感受一下身边有多少的快乐，有多少的幸福。 看似有尽了梦见的将来，今天应该高兴满自在，得到掌声欢呼与你爱，人生已跨越几番波折障碍赛，何时学会不再讲，不要讲心底里那份迷惘，捆绑感动的感没法讲，良缘遇上不再多，却想结果焦急里寻觅，越来越错，几乎忘掉了最想栽种的果、唱着幸福之歌，眼泪有否沉闷无数次清风的错过，世界每秒转动没法远阻，能抱腹开心欢笑已稀罕，地品与攀登高峰找答案，穷一世心力换取一秒领略爱，从头学过可以爱，你可以爱，开始这是念唐科，解开心头的枷锁，路更广，随缘遇到中更多，结会结的果，焦急里寻觅，只会越错，这求曾令你错中需要的光，唱着幸福失望的人。 标准嘅时间，收牌一首歌曲《幸福之歌》。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香港咁忙碌嘅节奏，好多人都会因为食无定时，甚至乎因为工作时间太长，搞到自己一日几餐都食到乱晒大笼，所以真係会成日出现胃痛嘅问题㗎。特别係刚刚过咗佳节，嚟緊又要迎接新年，一个唔觉意可能食埋好多垃圾嘢，就搞到个胃容易胀痛，咁可能就辛苦咗自己啦。今朝早就想同大家讲下，医生教我哋点样分胃胀同埋胃痛，以及到底胃痛、胃溃疡等等有啲乜嘢唔同嘅特点。其实胃气胀同埋胃痛有机会系某啲疾病嘅征兆，好似胃溃疡咁样啦。食饱嘅时候咧就会痛，仲会加埋胃气胀添。另外，如果系十二指肠溃疡，肚饿嘅时候都会痛。甚至乎半夜瞓瞓下觉都会痛醒嘅。至于我哋成日听到个胃酸倒流，亦都会伴随埋胸口灼热同埋胸口痛。而最后肠胃炎咧，通常咧就会有胃绞痛，而且咧仲会持续不断同埋想呕嘅。其实舒缓胃痛都有一啲简单嘅方法可以自己试下嘅。首先第一，可以试下瞓平。不过瞓嘅时候要注意姿势，瞓平其实对于胃部咧系有舒缓嘅效果嘅，可以令到胃部前面嘅腹直肌稍稍放松一下，咁就唔会咁痛噶啦。另外喺饮食上面可以试下食山药、秋葵，因为佢哋咧都有黏蛋白，可以保护胃壁嘅黏膜。另外亦都可以试下食椰菜，因为佢有维他命 U。可以帮助修复胃壁的损伤的。不过医生就建议这些食物每一星期只可以吃一至到两次就好了，千万就不要吃太多。有些食物是很难消化的，如果每一天都吃，胃部就会释出大量的胃气，到时就会令到你更加胀痛不息的。听了这些小贴士，希望原本有胃痛胃不舒服的你都可以试下了。不过如果持续的胀痛找不到原因，而这些小方法都帮不到你的话，就要即刻快点去求医了。 水面上湖光里，小船轻轻荡，有一个老爷爷笑着要船桨，一面游一面讲遥远的风浪，有首歌缓缓唱，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时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生你又向我迎手好儿郎，一首歌缓缓唱，好好心中藏。 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是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先同你望一望嘅天气先，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最高嘅气温就12度啦，吹清劲偏北风，咁啊初时离岸雨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明早仍然系寒冷嘅，咁啊日间天色较为明朗啦吓，咁啊而家就有啲雨水啦，不过听日咧就会开始好啦。随后几日咧天晴干燥，哎呀好啊！日间气温回升嘅，但系早晚仍然清凉。而家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紧。嗱，啱啱咧就过咗圣诞节啦，咁啊，唔知道你感唔感受得到咧，就系好多嘅温暖啊同快乐啦。其实喺我哋街道上面都一样可以感受得到咧，就节日嘅气氛啊，倍添呢一个和暖嘅。讲紧嘅咧就喺屯门公路啊，转车站往屯门方向咁啊，出现咗咧就系之前嘅时间啦吓，呢啲环保物料啊，厕纸筒制成嘅圣诞树啊。啊，点解会咁样嘅咧？可能你都有发现到，你都心入边都有疑问啊。原来佢哋咧就系出自一班康智学生嘅手工噶。之前咧咁啊，巴士公司就邀请咗咧康智会辖下嘅学校啦。咁啊，让学生咧就布置转车站，以及咧就系举办试习噶，用以咧就系提供一啲实习嘅机会。巴士公司就话，往九龙方向嘅转车站亦都有邀请咧，就系学生参与咧，就系呢一方面嘅营运嘅。咁啊，而且咧仲啱啱咧开始咧有埋呢啲譬如曲奇啊、饮品啊去到提供添。原来呢班学生咧就喺退休嘅视艺术主任带领之下啦，咁啊连同咧就系8名啊佢哋嘅同学啊，就为转车站咧加上圣诞嘅色彩。啊，虽然而家圣诞节啊过咗啦，咁但系咧都令到我哋知道咧人间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爱喺度啊！啊，当中更加咧就系除咗用环保物料同埋厕纸筒制成圣诞树之外啦，咁啊更加咧就系藏有啊每一位学生啊。放置一份咧就是珍贵嘅物件，更加有大型嘅天使翼啊吓，咁啊呢个大嘅装饰去到咧就俾大家打打卡嘅。佢材料唔系材料啊，系材料啊，最主要咧都系一啲旧嘅相片，咁啊徒手撕开之后咧就再搽上白胶浆。今日见到转车站嘅柱身咧，同样咧就系可以话见到学生花尽心思啦，去到咧好好地 design 出嚟。咁啊，教师咧就指啊，当中嘅设计就系嚟自啊，哇呢一个草间弥生柱底的画作咧，就由8名嘅学生咧就一齐负责嘅。嗱，校长就表示啊，8名嘅学生咧，咁啊虽然都有轻度嘅智障，疫情底下咧就外出活动嘅时间大减，咁啊故此咧就参与今次嘅活动咧，大家都好踊跃啊！布置咗超过咧就1个月嘅时间，每一个星期用2日啦，每日咧就用上每一次啊吓，用上3至4个小时。佢哋话到希望可以吸引到市民咧就喜爱佢哋，喜爱作品嘅，甚至乎咧就多啲关注佢哋。巴士公司亦都话到，疫情底下失业率高企啦，呢一班学生同样面对住好多嘅困难，希望透过今次嘅合作，可以提供更加多嘅实习机会。咁啊，现时九巴亦都聘用咗咧，就系9名嘅康智学生咧，就担任呢个客户嘅服务大使。 多啲咧就互相关爱嘅消息咧喺社会上面见得到嘅话咧，人都开心啲啦。陈柏宇对得起自己，唔好望我钟先，好快处理时间去到早上嘅六点半啊！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话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嚟寒冷嘅天气。今朝本港各区气温普遍降至十度或以下，预测今日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十二度。展望听日朝早仍然寒冷，随后几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 在 Omicron 变种病毒迅速传播下，美国的新冠疫情恶化。路透社统计，过去一星期全美平均每日新增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上升了四成半，达到179,000宗。 Omicron 目前占新增病例近四成三。纽约州卫生部门说，由自今个月5号开始的一星期以来，18岁以下儿童的住院人数增加了4倍，认为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有官员认为所有5岁以上的儿童都应该完全接种疫苗。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奇表示，虽然有迹象表明 Omicron 引起的症状可能不太严重，但国民仍然要保持警惕，因为患者数量增加可能导致医院不胜负荷。南非永休大主教反种族隔离标志性人物图图去世，终年90岁，多国领袖致哀。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形容图图离世是国家痛别一代结出南非人的另一章，这一代人留低获解放的南非。美国总统拜登说感到非常伤心，赞扬图图争取更美好、更自由和更平等的世界。前总统奥巴马形容图图是他的老师、朋友和道德指南针。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图图是反种族隔离和建立新南非的重要人物。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说，回想起和图图的会面，以及对方的热情和幽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形容图图在种族隔离的最黑暗日子是社会正义、自由和非暴力抵抗的明亮灯塔。以色列政府将投资10亿新谢希尔，折合超过3亿美元，加强戈兰高地的犹太人社区建设，目标是将当地的以色列居民增加一倍。总理贝内特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戈兰高地的犹太人社区建设多年来停滞不前，以色列会在当地新建2个犹太人定居点，并且会扩大当地城市卡茨林的规模。十亿新谢希尔的投资将会用于市政规划和住房建设，发展旅游和工商业，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改善交通和医疗条件等。戈兰高地位于叙利亚西南面，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占领当地，到1981年吞并，但大多数国际社会不承认有关区域为以色列领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朝早仍然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而家气温系10度，相对湿度87%，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宋运辉去到码头视察，想推管线运输物料。冯公觉得呢件系大好事，咁样东海嘅运输成本就能再降低一啲，但系就担心前期嘅投资比较大。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18区歌唱大赛， 人于天 19区歌唱大赛，众多成功演艺界人士，他们的起点都是在香港电台。下一个可能是你。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给个机会我， 给更新人士一个机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天气冻最好系乜嘢呢？嗱，六点三十六分啊，出边十度，加多个寒冷天气警告咧。呢、这个警告某程度上同呢个叫做赖床警告咧，系可以同时生效嘅。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系啊。 哇，得十度咋？原来。 系啊。 我真系唔系好够胆开窗。 我话俾你听啊，你住嗰个位咧，应该系得九度，系啊，八九度咁样嘅咋。我今朝都系得八度嘅啫，嗰度。 哦，系啊，即系你开车嘅时候嘅车话你知道应该。 同埋咧，因为我一醒嘅时候已经即刻开天文台嗰个嘛，咁佢有一个附近有个温度计，都系喺我屋企附近噶。咁咧一睇嘅时候，咦，八点几啫，咁啊都着多件衫咯，系咪？ 咁好咯，醒晒咯，呢啲日子大家都玩到夜啊，跟住朝头早起唔到身啊嘛，咁但系我哋翻工。即系凉一凉咁样，个人即刻醒一醒咯。 直头啦，所以我明白啲人啊，有阵时游冬泳啊，朝头早冲冻水凉，哇！真系你都唔使旨意再瞓翻啊。 不过我今朝都未直接开个窗去感受一下，因为平时即系之前我搬咗嚟呢度之后咧，好多人都话：，喂，你嗰度好冻噶喎，咁样咁好似从来即系呢段时间咧都未感受到佢嗰个冻有几冻啊。咁啊，今日可以感受一下啦、 哦。喂，有冇兴趣做直击啊？不如嚟而家起身开个窗啊！ 我起身噶啦，我未行出去嗰个露台嗰度咋。等我嗱、啊，好啊，我而家直击啊， 做直击。 我而家系啦，我啲报告，而家咧我就喺条走廊度啦，好行到呢个露台啦。好嗱，我开个窗咯。我系直成个人行出去啊。吓、啊，我又觉得嗱，我出到去啦，我而家喺一个露台位置。我又feel 一 feel 先，其实系冻嘅，系冻嘅，系冻嘅。佢嗰种冻咧系湿冻咯， 系啊， 今日系湿冻啦。嗱、 啊， 我而家见到咧好大雾啦，好大雾啦。咁都未出太阳乜滞嘅，系啦、 啊， 都仲系天色昏暗嘅。咁而家嗰种冻咧， 刺骨嗰种， 又未至于，佢系湿。住嘅冻啊，好想念啊，有少少似咧， 外国 去咗日本 落 雪嗰啲冻啊， 我都觉得好似啊， 冻嘅系，哎呀，行下嚟先，而家冷亲就弊啦。 所以今朝咧，我起身嘅时候咧，虽然系觉得冻，但系都同 Kitty 你一样，我就觉得哇，呢种冻咧，令人哋觉得好旅行嗰种冻啊。 系啊系啊，尤其是朝头早咧，啲空气特别清新噶嘛。 系啊。 跟住平时你去旅行咧，通常都会早少少起身，即系比你平时早少少起身啊，食个早餐啊，争少时间噶嘛。所以嗰个感觉系一样噶。 系啊，所以今朝感觉得到嘅冻咧，对我哋嚟讲应该系 happy 嘅冻嚟嘅。 happy 嘅， 系啊，几好啊，系咪？假期连冻我哋都可以咁开心啊，真系最紧要 happy 嘅都系呢句啊。 梗系啦，咁啊，我就会准时翻嚟，因为我相信今日应该都仲系呢个假期 啊， 系啊，都应该车即系马路上面都有唔会好多车啊， 系啊，路路畅通啊，今日都应该 系啊，因为我记得上个礼拜五都未系放假，不过有啲人可能攞咗假，或者有啲学校已经放咗假咧，咁我都好畅通啊，翻嚟嘅时候都快咗好多， 系咯，好啊，咁啊早啲翻嚟，早啲见下你咯， 好啊。 OK， 转头见， 转头见啦，拜拜，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乜嘢呢？仍然好梦正浓，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大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晨光百科。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嘅时候，喺出边系得十度嘅啫，咁啊相对湿度90%，咁啊注意啦，寒冷天气警告啊，朝头早嘅时间咧仍然都系生效嘅，咁啊所以咧啊朝早啊大家都要着多件衫，咁啊千祈咧就唔好冷亲啦。咁啊冻咧，我哋就系靠我哋嘅皮肤去到咧就系感觉噶嘛。皮肤咧其实都系一种好特别嘅，我成日觉得啊，皮肤咧就系密不透水，即系佢唔会浸耐咗咧会变咗海绵。虽然你话喂我游水游得攞胀胀地，咁都系少少啫，咁一阵间就冇啦，系咪？佢唔会搞到你成嚿好似棉花糖精灵咁，嘭一声肥咗，唔会噶嘛。皮肤就密不透水嘅，由头到脚覆盖住身体嘅一种弹性嘅罩嚟嘅。它保护我们的身体免受微生物、撞击、甚至乎阳光的侵害。皮肤是由细胞所组成的，而且细胞会不断地去到更新。有时皮肤的皮呢皮屑啊，哎甩咗落嚟，喂唔紧要，你自己都知啦，会生翻嘅，咁啊唔需要太过担心。皮肤的颜色就是由一种叫做黑色素的红棕色物质去到决定的，皮肤所含的黑色素越多，颜色就会越深。反之咧，即系相对嚟讲啦，另外一边颜色咧就会越浅噶啦。好啦，点解有人会接我哋嘅时候，我哋会成日烧烧烧烧烧？原来系因为皮肤某一啲嘅区域啊，咁啊对呢个痕痒咧系比较敏感噶。咁但系只有熟悉嘅人咧去到勾我哋嘅时候咧，我哋先至会笑嘅。啊，经验话俾我哋知道，如果陌生人咁样做咧，我哋通常都会笑唔出噶，可能你仲会嬲添。而且都未必有咁大嘅感觉，呢、这个就系皮肤嘅奇妙之处。好啦，头先话过啦，如果你浸喺个水入边嗰度咧，咁你个身体就会开始巢皮啊，但系又唔会好似海绵咁胀噶。啊，点解会巢皮嘅呢？平时皮肤咧就会分泌一种嘅油性物质啊，皮脂。防止皮肤干燥嘅，咁但系当我哋长时间浸喺呢个水入边或者浸浴咁样，保护层咧就会消失啦，皮肤咧就会开始巢。咁啊，之前嗰几年咧亦都睇过一啲嗰啲自然报告啊，嗰啲科学家报告咧，佢哋都有研究过咧就皮肤，有其中一个讲法就系咁噶。佢哋就话到咧，人啊，由于喺水底入边啦，皮肤佢哋触摸物件嘅能力咧就会大大减低。即系水底入边你要攞嘢咧，你发觉跣啲嘅，咁有机会咧，皮肤系因为要适应喺水底嘅生活，咁啊除咗系头先讲过啊，嗰个皮脂嘅问题之外啦，即系皮肤啊，唔排除都系有机会系想咧喺水底入边触摸物件更加灵活，而令到我哋皮肤出现皱褶噶。出现咗皱褶咧，我哋喺水底入边咧可以更加容易触摸得到咧，就系水底入边嘅嘢，甚至乎捉紧啊水底入边嘅嘢噶噃。好啦，我哋手指嘅末端有啲乜嘢啊？皮肤嗰度有啲咩指纹啊嘛？指纹咧就系由环形、拱形或者螺旋形嘅纹路所组成噶。呢一种凸起嘅纹路，亦都咧就系可以帮助我哋嘅手指更加方便咧捉住啲东西噶噃。我哋平时呼吸咧就用个嘴噶，唔系用个嘴，系用个鼻，鼻同嘴都得。想讲，但皮肤其实都识得呼吸噶，点解咧咁样？系因为为咗保持身体啊嘅嗰个干爽度同埋恒温而做一啲特定嘅简单呼吸噶。皮肤吸收嘅氧气仅仅啊只系肺嘅160%嘅啫，绝对唔能够满足人体正常嘅新陈代谢所需要。所以咧，我哋咧。你唔好谂咗，喂，皮肤都识呼吸噶，系好少好少。如果皮肤真系咁叻呼吸嘅话，我哋浸喺水入边，我哋就吸到水入边嗰啲氧气啦，系咪？好啦，皮肤咧又会有啲乜嘢呢？皮肤系触感嘅器官嚟嘅，咁啊容纳咗咧就上百万能够咧就系感知痛楚啦、触摸啦、痕痒嘅一个感应器嚟嘅。它能够区分啊热同埋冻，好似哇冻，我哋都系靠皮肤感觉噶嘛。干同埋湿，哇而家出边湿啊，又感觉得到啦。平滑啦、粗糙、坚硬同埋柔软， 都可以靠我哋嘅皮肤分别出嚟噶。不过有阵时面上面咧就会长出一啲，例如系痣啊、黑啊、雀斑啊咁样。雀斑咧就系黑色素形成一啲小斑痕嚟噶，黑色素入边含有一种黄色嘅物质硫。雀斑嘅呈现咧就系好似金骨色咁样啦，就系嚟自呢一种嘅物质嘅，经常都被阳光照射，雀斑嘅颜色就会加深啦。呢个咧系对皮肤嘅一种保护嚟嘅。痣咧就系分布嘅面积更加广泛啦，颜色咧就系深啡色嘅。痣咧嘅颜色咧，其实亦都系一种叫做色素痣啊。其实咧，在医学上来讲，可以算得上是皮肤的良性肿瘤来的，是由神经细胞分化出来的，各种年龄啊，各种的性别都有可能生出这些痣的。有些得意的关于皮肤的，其实天气炎热的时候，皮肤一日可以蒸发的水分相当之多，可以就是去到11公升，所以你说皮肤几神奇呢？ 星球是你在挥两袖上半左右，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半斤礼物还是良友，如拳头因你在就会得救，关系无限力情罕有，难得你和我，无需讲什么，上件事短绝亦不错，宁愿淡淡的过，但我心如当初，成苦变大个，无伤。小宇宙未算足够，宏大理想你跟我追求，闲话与琐碎事留在心头，共晚饭消化后如像陈旧，无用再惊怕着地厚天宽，生命太短限时拥 歌曲啊，难得你和我，吴业坤加上咳身风啊。天气方面啊，寒冷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概12度，咁啊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咧，以及高地啊间中吹强风。现时见到出边室外气温系10度，相对湿度90%啊吓。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嚟嘅，咁啊朝早嘅时间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啊！朝早除咗寒冷天气之外，仲有好多 I T 嘅情报可以俾我哋一齐听听噶噃。 晨光第一线 K O 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职场 QL 入边啊，邀请到咧就系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啊，陶。 早晨，子爸。 早晨啊，咁啊，我自己咧就屋企有电视机咧，咁啊，我记得由若干年之前一个大牛龟嘅电视，突然间由四比三一跳跳咗去嗰啲咧就好薄身嘅十六比九电视啦，咁啊而家都系沿用紧呢一类嘅尺码嘅。喂，不过咧我见到亦都有唔少嘅厂商就开始将十六比九做荧幕嘅变成其他唔同嘅 size， 点解又会有一个？叫做唔同熒幕 size 嘅改革嘅咧， 咁我都有最近望過網上面有一篇報道咧，就係講有個 mon 咧，而家出到咧叫做16:18嘅， 嗯， 咁其實就係將兩個16:9垂直合埋咗變成16:18。 咁但係睇上嚟嗰陣時，因為16:9佢話適合我哋人嗰個眼睛啊，即係望落去闊啲啊。就正如我哋電影啊，點解要係一個長嘅畫面咧？即係打橫長嘅畫面咧咁樣，咁就係因為令到我哋睇得舒服啊嘛。係咪因為有特別嘅需要，令到呢一類嘅 mon 咧會出現咗咁樣咧？ 冇錯啦，咁啊，我相信依家比較多流行嘅咧，都係一啲影片嘅剪接啦。因為你見 YouTube 嘅興起啦，咁啊好多 KL。做呢啲剪接嘅動作，咁所以咧變咗，有啲廠商咧就考慮到呢一條線咧，咁就將兩個顯示器垂直合併，咁上面咧就可以放住嗰條片啦，下面咧就係一啲剪接用嘅工具啦，咁相對咧就可能就會方便好多啦。 哦，咁就唔係淨係單純我嚟俾你我嚟視覺嘅享受嘅，係因為真係有功能嘅，就正如好似電話，我哋人咧。睇電話嘅時候，而家個電話都係直噶嘛，因為手提電話一出嘅時候，佢都係打直噶嘛。咁我哋個人嘅手拎起上嚟，亦都係打直，係會拎得穩陣啲同埋方便啲噶嘛。咁所以個 mon 咧就會變咗，而家有好多人睇嘢就變咗打直啦，跟住要打橫先打翻橫嗰個電話咁樣。咁所以而家呢個品牌佢推出呢一啲嘅 mon 咧，就係為咗因為有一個功能。就是、方便大家剪接， 冇錯啦。 哦，咁啊都幾得意嚇，咪睇下會唔會嚟緊有多啲唔同嘅 size。而家呢個咧就唔同我哋以前4:3啦，呢個係16:18啊。咁、那個 係啊，就係、是、兩個16:9垂直咁樣排列嘅。係 咯，兩個16:9打動咗。咁我睇下大家慣唔慣啦。我啊暫時都未慣，因為我都發覺打橫睇咧真係舒服好多。呢、這個打直睇有陣時咧，特別睇一大段文字咧，都好似。成日要跳落下一行，個感覺好似好辛苦咁啊！ 嗯， 係啦。 咁所以我諗我相信啊，如果係文字上面可能都 OK 嘅，咁只不過可能睇片就會爭少少，因為始終16:9，咁可能佢到時就會擺曬喺中間嘅位置，咁睇落去可能怪怪地嘅。咁、但係話唔埋將來出21:18咧，真係唔知啊嚇。咁啊呢啲到時就再睇啦。 係咯，不過而家咧，即係你講開電話啦，控制電話嘅方法，而家我哋就好厲害啦。咁啊，自從有電話發明咗，就係撳住個 mon。已經唔需要再有我哋以前一個叫 keypad 啊，即係嗰個叫鍵盤咧，數字鍵盤喺度撳啊，咁啊突然之間呢個世界上嗰啲電話就全部都係撳下個 mon 就得啦。你嗰時啲會唔會咧又再有啲新嘅進化，連呢個 mon 都唔使撳，我哋同佢打下眼色啊？或者做啲好基本嘅手勢，其實已經控制到，定係而家都已經有呢一類嘅科技嘅咧？ 咁我諗你講到嘅咧，就係最近咧，華為啊，佢出咗隻 notebook 咧，佢就有得可以俾你用到隔空操作啊。 哦，隔空操作即 係 點啊？ 隔空操作就係、是，就好似有啲電影橋段入邊咧，啊個主角就攞對手喺中間度控制一啲嘢啊，唔需要經過滑鼠鍵盤啊。呢一啲媒體嘅直接喺個空中嗰度咧做動作嘅時候就可以處理到啲嘢啦。 誒、咪即係 Iron Man 嗰套咁樣咯？ 冇錯啦。 哦，當 然啦，而家嘅技術就未必做到咁好嘅，咁都要有嗰啲，當然要有啲感應器啦，真係。 嚇啊！咁我明啦，即係話而家我哋嗰、那個科技就去到我哋可以隔空就控制俾一啲某一啲特定嘅指令啦。咁但係我哋電影世界入邊咧，就梗係見到佢直頭係投射咗個影像喺個空間入邊嘅。咁而家就未去到，應該未去到咁先進㗎啦。咁都係望住個電腦嘅屏幕，然後就做一啲嘅手勢，佢就可以下達某一啲嘅指令。如果要有埋呢啲叫做實景啊、投射，甚至乎裸眼都睇到一個 3D 嘅技術呢，可能真係要等多10-20年啦，仲要再加埋可以操控嗰個主體機喎。 系咁睇下咯，可能都真系好快噶，分分钟。 哦，系啊， 咁又唔使等到10-20年嘅。 哦， 系啊，因为呢个隔空嘅操作咧，其实咧我冇记错啦，10年前左右，其实我都有买过一个类似咁样嘅装置。 十年前你已经系 Iron Man 咁样噶啦？ 又冇咁講，只不過有個咁樣嘅工具啫。嗰嚿嘢咧睇落去咧就好似捉鬼敢死隊嗰嚿咧捉鬼嗰嚿氣咁樣嘅，有支嘢擺咗喺個台度，然後咧隻手咧就擺喺嗰個裝置嘅上面咧。 即係嗰、那個射激光出嚟嗰嚿嘢嘛？你話嘛？ 係啦，咁嗰啲就紅外線嚟嘅，係啦，咁所以咧就有啲咁樣嘅動作，咁所以變咗咧而家啲手提，即係最近啦，華為出嗰隻手提電腦咧。佢亦都喺個主機嘅前面咧，就加咗呢一啲紅外線感應器咧，你所以就可以隔空去做一啲簡單嘅操作啦。 哦，咁嗰個紅外線感應器會唔會有啲紅外線射出嚟，射到我隻眼啊？又點樣㗎？ 哎呦，紅外線咧，其實就係你平時遙控制發射嘅嗰啲嘅信號啦。咁所以咧，相信咧就對眼睛應該無害嘅。 哦，咁啊都穩陣啊。咁啊睇下。那個發明可以嚟緊有啲咩進步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市面上見到嗰、那個佢嗰個指令涵蓋嘅幅度大唔大咧？即係例如放大縮細啊，音量調高調低，定還是校光暗，又或者係再進階啲嘅指令，其實佢都做到嘅咧？ 嗱，我暫時見到嘅控制咧，主要就放咗喺個 PowerPoint 上面嘅上一頁下頁，咁所以咧。相信咧，主要係響嗱，我唔知道啦，你會唔會上網，即係上網瀏覽網頁嘅時候會用到呢個功能啦。咁、否則的話咧，咁我諗對PowerPoint 嗰邊嘅功，即係個控制可能會比較好啲嘅。咁相對，咁至於其他嘅功能咧，真係要再睇下佢能夠出現到啲咩啦。因為我見佢而家嘅功能其實唔係話太多嘅。 咁如果就咁話 PowerPoint 嘅功能嘅話，即係喺一啲會議啊，或者做 presentation 嘅時候，即係你去下一版放大縮細，然後指向呢一啲嘅叫做特別嘅指令咧，會比較上好。咁令到即係叫做嗰個講者啊，佢可以咧比較上更加快捷去到做到佢自己想做嘅一個演講。 係啊，係啊，係啊。咁當然啦，呢、這個華為嘅手提電腦其實仲有更加多嘅功能嘅。咁當然有興趣你就可以再上網睇下啦。咁我見佢啲功能都幾好。 咁大家可以自己留意一下，同埋自己比較下啦嚇。咁啊，睇下邊一款嘅型號或者邊一個品牌咧啱自己啦。咁除咗就係話可以隔空控制之外啦，咁而家有好多唔同嘅軟件啊，佢哋亦都咧就係新加咗好多唔同嘅功能。我知道 Google Maps 咧，佢亦都有一啲新嘅功能推出咗，係啲咩嚟嘅咧？ 哦，咁佢呢個咧就係 for 佢個桌面平台用嘅。咁就有佢有個功能啦，就係、是、可以當你啦揀啱咗一啲嘅地圖嘅位置嘅時候咧，你可以 click 咗佢之後咧，佢就會有個功能咧叫做 Dock to Button。咁咧佢就會將呢一個標籤咧就放咗喺嗰個地圖嘅下方。咁有啲咩用呢？就係、是、當你有時候想翻轉頭睇翻嗰個點嘅時候咧，你唔使再碌翻去嗰個位啦，你只要指去下面嗰、那個。有個類似 bookmark 嘅物體啦，撳一下咧，你就可以即刻去翻嗰個位置啦。 呢、這個就淨係桌上電腦嘅，就唔係話我哋自己手機嗰、那個map 都有嘅。 係啊，暫時未有噶，除非啦，你用電話嘅瀏覽器嚟到去用電腦嘅模式嚟到開啟都可以嘅。 哦，咁嗰個就冇咁 user friendly 啦。如果你因為個 mon 又細啦，啲手指好似我呢啲手指又粗啦，咁啊。咁用起上嚟比較麻煩。 如果你有部 iPad 嘅話，咁都或者係啦，或者有部平板電腦嘅，其實都 OK 嘅，我覺得。 哦，咁、你又突破盲腸喎，咁啊真係可以用得過喎。咁大家揾下呢啲嘅軟件啊，咁啊令到自己成日都係一句説話啦。科技嘅發明咧，應該令到我哋嘅生活咧係越嚟越優質，同埋科技幫我哋做咗好多。好繁複嘅工作，咁啊令到我哋越嚟越開心先至啱嘅。咁啊有時間咧，阿圖又再發掘多啲唔同 IT 嘅資訊同我哋 share 下啦嚇。唔該曬你先， 好唔該， 拜拜，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係好攰，點算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镜时戴头巾。有人权组织批评新指引令女性无法自由流动，前往另一个城市或者经商，或者在面对家暴时间逃离。天气方面，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今朝本港各区气温普遍降至10度以下，普遍降至10度或以下。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朝早仍然寒冷，日间天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朝早仍然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而家气温系10度，相对湿度90%，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2015年，美国17岁少年阿明因为教人用比特币货金等协助伊斯兰国，被判入狱136个月，是当地触犯同类罪行的最年轻人士。 负责案件的联邦调查局助理副局长麦海布形容阿明原本是一个聪明有前途的青年，对他受极端主义洗脑感到可惜。辩护律师称阿明不是天生的恐怖分子，不少分析尝试找出阿明走向激进化的原因。 阿明大概2岁的时候跟随妈妈由苏丹移民美国，住在亲戚家。阿明虽然天资聪颖，获大学拔尖课程取录，但由于他身材比较矮小，手部残障，有严重健康问题，所以妈妈不让他接触体育运动。14岁前，两母子更加是一起睡在同一张睡床上。 阿明在网上找寻信仰真谛，接触到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成员，而这个网上朋友令他感到受尊重和有价值。 伊斯兰国2014年崛起，遭美国为首的联军持续空袭。阿明同年开设推特账号，发放超过7000条贴文宣传伊斯兰国，短短3个月已经有4000人关注。 部分贴文更教人用比特币作为掩饰捐助伊斯兰国。他亦都协助一名18岁男同学到叙利亚投奔伊斯兰国。据报那位同学后来成为战士，但是相信已经身亡。 阿明被捕之后向心理学家表示，他觉得穆斯林受到不平等对待，被圣战的理想主义画面所吸引，甚至相信伊斯兰国比西方政权优胜。他认罪之后写了一封3页纸的信给法官，只感到迷失，错误理解部分伊斯兰教义合理化暴力。 阿明的妈妈给法庭的信纸，从来没想过给儿子自己上网会令他接触到错误伊斯兰教信息，认识坏人，承认自己没有尽好母亲的责任。后来阿明因为提供到有用情报，获减刑至监禁72个月，但是终身需要接受互联网活动监控。 不想子女被犯罪分子招揽，甚至成为恐怖分子，各位父母就应该多了解子女在网上的活动和行为。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4人男子乐队 ，Usubi。今晚7:10，港台电视31。 宪法一分钟，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每个国家有它的一部宪法。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新的国家成立，每个新国家成立的时候都制定他自己的一部宪法。所以宪法可以说是这个国家的一份身份证，用来去参与国际社会的时候，令到国际社会去了解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啊，它的基本的价值观念啊，同埋咧呢個國家嘅政府嘅體制嘅，咁啲憲法雖然有好多條文係比較技術性啦，但係佢最終嚟講咧都係反映到嗰個國家嘅歷史同埋文化嘅。 憲法一分鐘。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七点十分嘅时间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交通组啊休息啦。不过呢亦都可以帮大家睇睇呢有冇啲特别嘅交通啊预计呢就运输措施先。望望运输处嘅网页呢啊有啲改道嘅，咁都係听日先至开始啫，咁所以都可以留返俾交通组啦。咁至于出面嘅路面方面呢，咁帮大家都望一望啊，咁假期关系啦 ,27 号啊。路路畅通，咁啊唔需要咧太过担心出门啦吓，咁啊朝早嘅时候要担心嘅系咩咧？就呢个温度会唔会过低啊？早晨啊，欧， 喂，早晨啊，小白，过低直情冻冰冰啊， 天天震 啊，今日冻到口都震埋啊吓，咁不过收音机旁边听众理论上就唔系好似我哋咁早咁出门口啦，所以。都可能喺被窝入面咧，就听住晨光第一线，或者调翻转头，今日有啲户外活动，譬如都想出去行下，即系都有嗰啲咩大澳文化节啊咁样，要早少少出门口，但系都应该冇咁早吧，应该都夜要食个靓早餐，暖粒粒咁样。 文化节都未开门啦，而家唔早。 系啦，即系你话喂去玩之前，你都真系整暖自己先啦，包括咧食个靓早餐啦，咁今日就。早上摄取多啲热量都系好嘅喎，讲真我呢一个，即系平日咧，我同你都系鼓吹健康饮食啦，都冇话喂，即系一糯米鸡先，咁我哋每样嘢都会计住，哇呢、這个即系如果食呢个即食面啊，好肥、哦，跟住又食餐肉啊，好肥咁、哦、样，咁啊今日就放肆一下啦，第一放假啦，第二就即系俾自己多少少热量，可能都帮助到啊。如果你话喂要行几步嘅话，咁但系你话喂唔系、哦，今日即系都系叫外卖翻屋企食啊，咁你可以食得清淡啲嘅。今日真系冻啊，咁见到咧身边嘅途人咧，全部都着晒啲厚褛、羽绒啊、颈巾啊，全部都要出动啦吓。咁啊，长者们啊，注意保暖啦、啊，咁呢个都系重要嘅。假期过后啊。都唔係過後，我哋要翻工啫，人哋仲係享受假期之中，繼續享受呢個聖誕美滿嘅假期啦。天氣凍啊，倍添節日氣氛嘅。小白，你係咪都感覺㗎？ 啱啊！如果你話仲係著住背心短袖衫喺度過呢個冬天嘅話，即聖誕節啊，其實你就算過多幾日咁，你 count down 啦嘛，係咪先？2022年啦，咁你都係著住件短袖衫嘅話咧，那個感覺。你覺得錯喎、啊，你梗係要凍住咁去到 count down 噶嘛？ 我都認同嘅。咁總之今日注意保暖啦。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唔該曬。 好，唔該曬阿歐。咁啊，快啲翻入嚟啦！如果唔係出邊鐵震啊，凍親。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方面，天氣寒冷，咁啊多雲有幾陣雨，最高嘅氣温大概12度，吹清勁偏北風，初時離岸以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噶。展望明早仍然係寒冷，日間天色較為明朗啊。咁啊，最後幾日啦，咁啊天晴乾燥。日间气温就回升了，但是早晚都是仍然清凉的。现在1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5%，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早上的时间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的。刚才看天文台的天气预测方面都说到了 随后几日天晴干燥啊，咁啊大概嗰个气温会系几多嗱？星期三嘅时间咧就系14至到19度，星期三开始啊吓，咁呢个温度咧大概都会维持到咧就去到星期日嘅，咁而且咧真系见到啦，太阳伯伯都出嚟啦，咁如果系有太阳咧，就算嗰个天气冻啊，有阵时体感咧都未必会系咁寒冷嘅，咁总之见到个温度而家十度啊，注意住保暖啦。 晨光大学今日的嘉宾是精伟。 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 ，Kitty 崔杰彤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哋讲下粤剧嘅。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嗱，上个礼拜咧，你就好清楚咁样教咗我哋咧，即系帝女花到底系讲紧一个乜嘢嘅故事？咁啊，唔系净系讲饮毒酒、饮砒霜嘅，系啦。咁啊，之前都有好多故事发生嘅。咁啊，同嗰啲历史又有啲关系啦。咁咁啊，今日咧讲下第二个名剧啦，就系呢一个《紫钗记》。 系 《紫钗记》咧，我又真系冇帝女花咁熟添啊，仲要。 系， 有冇知道一色有一支紫色嘅钗咯？ 啊，冇错，呢支系一个好关键嘅即系作用嘅呢、這个紫钗。 咁到底系咩古仔咧？呢、這个有， 首先呢类戏我哋叫做才子佳人戏， 系即系爱情啦。 系啦，其实帝女花都系算系才子佳人戏嘅。咁、所以你话啊，点解咁多情况即系流传落嚟啊？其实即系等同而家流行曲好多时候都系听紧情歌一样，即系好多时呢个系一个几大嘅即系剧种， 系 即系大家会几中意嘅。咁你讲话紫钗记呢个古仔到底系乜嘢咧？又或者系有咩咁好睇咧？最主要系嗰、那个嗰啲爱恨情仇啊，系啦，即系两个人嘅关系入面嘅一啲又系真爱定唔系真爱，即系到底你系咪真系爱我？即系类似呢啲咁嘅位咧，就会最好睇啦。 系 咁，其实咧呢、這个古仔咧个男主角咧叫做李益，系啊，咁李益呢个人咧，佢就系一个诗词歌赋好叻嘅人嚟嘅，即系去考秀才嘅， 佢就真系才子啦。 系啦，佢就系才子个部分啊，才子担当 系 系啦，就交俾佢啦。咁呢个佳人担当咧，就系呢个霍王千金霍小玉。 哦， 系啦，咁呢个霍小玉咧有一个特色嘅，就成日都着紫色衣裳嘅。咁所以呢个就系佢嘅 signature 啦，即系你喺个如果你去。粵劇嗰度有一個啊，都可以講俾大家聽。出場嘅時候咧，大家好多時候如果支持嗰個老官咧，就嗰個出老官出場就會拍手掌噶嘛。 係啊， 咁但係如果你唔識。邊即可能唔識嗰啲粵劇演員啦、啊，你睇《紫钗记》嘅話咧，你見到紫色衫出嚟嗰個咧，嗰、那個就係主角啦。 哦，你就拍手掌啦， 冇錯啦。 哦，咁佢都幾識 build up 自己 image 喎。 OK， 可能有 styling 係啦， 係啦。咁咧，佢咧就係即係頭搭紫钗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呢個雖然話係霍王啫，但係都有少少半家道中落咁樣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就係喺街上面即係嚟到元宵夜。就相遇啦，咁因为呢个李益佢就去考秀才嘛，咁所以嚟咗长安，吓佢系陇西嘅一个才子嚟嘅，咁佢去咗长安，咁所以咧就喺长安嘅霍，即就会遇到呢个霍王千金霍小玉啦，就 系 一个咁嘅场口，咁、之后咧嗰场咧就系、十钗啦，即系啲人如果成日听十钗听小桃红嗰啲曲咧，就系、是。呢一段啦、就係佢哋兩個相遇嘅呢一段， 係 咁咧之後咧，佢哋就即係一見鍾情啦，兩個都一見鍾情啦，即係原來阿霍小玉又好認識呢、這個即係李益嘅，佢好中意佢嗰啲曲詞啊咁樣嘅，咁啊之後咧就兩個就定即係結定婚啦咁樣，咁但係咧因為嗰一日咧同時間咧喺呢個。呢、這個元宵夜啊，即市集啦，大家喺市集度相遇啦嘅、情況之下咧，又咁啱有個叫做盧太尉個女， 係 啊，即係呢個半第三者啦，你當住第三者先啦，易記啲係啦。呢、這個第三者，咦又及到呢個靚仔喎，哎呀我又好中意佢啊咁樣，但係我老豆咧就位高權重啊嘛，嗱咁啊 就搶佢過來， 係呢、這個就係分別啦，即係一個咧就係個盧太尉就係位高權重，係咁霍王咧就家徒中落，咁、所以即係老豆已經走咗啦，即係咁得翻。佢就喺度，咁所以得翻个女就冇乜意思噶嘛。以前古代系，即系冇权力冇成咁样，咁所以咧就即系形成咗一个极端啦。咁之后咧，当呢、這个身份之夜啦，即系李益同埋霍小玉，即系一见钟情，诶，身份之夜，身份之夜之后咧，咁就高中状元喎， 系 高中状元之后咧就嚟经三，即系要上京啊嘛， 系。 咁之後咧就三年不見啦。咁喺呢個過程之中咧，咁後屘咧翻翻嚟嘅情況之下咧，就係、是、呢個盧太尉個女， 嗯， 啊、就耍手段啦，就當然係同佢老豆講啦。我拉呢、這 個，即係就係我要呢、這個， 係啦，我要呢、這個，同我攞佢翻嚟。之後老豆即係掌神明珠嘛，梗係 OK， 我幫你搞定佢、我位高權重啊！ 但人哋結咗婚噶咯， 佢又叫我老師咁樣，咁、所以當然啦，咁即係盧太尉，即係始終佢有佢嘅手段啦。咁啊，呢啲睇戲先至話俾你知啦。呢、啲橋段上面， 結局 咧就當然係中間咧就未住先，嗰啲紫差好緊要嘅，成日都話嗰啲紫差嘛，就係、是、紫差咧本身係定情之物啦，算係，係咁，但係咧後屘咧就係、是、因為阿霍小玉、三年都老公唔喺度嘛，咁佢仲要咧照顧阿李益個 friend， 係啦，咁啊崔允明，咁但係呢個崔允明咧即本身小玉都已經唔係有錢，所以仲要照顧人咧，咁 所以真係摧毀咗佢啦， 所以咧就要賣差。 吓、 卖咗嗰啲差，即系当物，以前咪好兴当嘢嘅。咁当嘢之后咧，就系、是、即系喺个市集嗰度流传啦，就系、是、诶，呢次纸差咁价值啦，即系大家攞咗出嚟啦。咁之后咧，呢、這个卢太尉个女就知道呢单嘢啦，就我中意啲差， 我就要攞， 系啦，咁又要买翻翻嚟。 但系唔系有句歌话咩纸差能买不能卖嘅咩？点解佢会卖咗噶？ 哦，系啊。呢、這個是另一隻曲嚟嘅，係啦，唔係即係講嗰個痕啫，係啦，其實當咗啫。咁、之後咧就後屘咧就係、是，咦呢、這個呢、這個小玉咧就以為阿李益咧係用呢啲差嚟到去幫嗰、那個盧太尉個女就做定情。 哦，所以就你送俾我，又送俾佢， 系啦，所以就后屘咧，先至剑合差完嗰一场咧，有冇听过剑合差完先？ 有。 剑合差完嘅嗰一场咧，就系阿李益喺度解释啦。 哦， 系啦， 唔关我事嘅，我冇搞佢嘅，系啦，系佢嚟搞我啫， 系啦，同埋讲中间就会讲到底点解盧太尉使咗啲咩手段，令到佢。被制找咗軟禁啦，你可以話類似軟禁咁、 即其實佢都唔想同嗰個盧太尉個女一齊嘅。 係啦，咁所以最尾先至兩個人即係、有情人終成眷 屬咁樣， 冇錯啦咁樣。 唔怪之得咁咩咧，咁受世人歡迎啦。呢啲其實不停嘅愛情三人嘅橋段咧，到而家無論係咩年代 好落地啊， 係咯，好貼地啊，即係都會再發生噶嘛。所以可能好多人睇都有共鳴。呢啲真係冇時代嘅隔閡嘅。 冇錯冇錯，佢最高嘅價值就喺呢一度咯，我諗係。 嗯，好，今朝早咧，多謝阿丁偉咧，又同我哋分享咗呢個紙差記嘅故事。我終於知道嗰啲紙差到底係點樣啦。 冇錯。 好，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 好。 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阻而我会张开对耳我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什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谁敢讲我必有人一天天心跳，再越多不知道，生命怎么的厚重，世人这么深奥，多到你知得多所以难知，我知不多所以要知，爱因斯坦都会质疑，每本天书需要看三次，有所不知请教老师，有所不知请教你多次，放低偏执得到友谊，护挡空空虽然能入耳，太富有智慧太快有定义，白纸不过张纸，白纸不会偏倚，才写出就发出你的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什么呢？仍然好梦正浓，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出面有十度吓，地地震啊， 手脚冰冷咁样。哇，头先咧，门口嗰个闸机咧有少少换咗嘛，我嘟极都嘟唔到入嚟。 嘟嘅声又唔同，咁你点入？最后点入嚟啊？ 有 Telson 哥哥喺旁边， 哦、 有阵时自己做唔到啲嘢，最紧要有人帮你咯。 啱啊，科技嘅有工程部嘅人喺度。 系啊，我以为嗰句经典嘅句子又出现，你已经唔系本集团嘅员工啦，咁样。哇，即系最大嘅圣诞礼物系咩啊？就系冇工翻啦，咁样，即系好噩梦噶嘛。有阵时都觉得呢一样嘢。喂，琴日咧，即系琴日 Boxing Day 啦， 系 咪先？咁好多朋友咧，即系去咗打 boxing。 是咩？ 系真人唔系搞 get。我琴日咧喺各大社交平台 要 boxing day 先至打 boxing 啊！真系谂住佢哋食咗个字啊！ 系啊，原来系依家系流行系咁样、 啊。点估到啊？ 琴日喺各大社交平台，我见到有几个朋友仔啦，有啲系行内人啦，有啲行外人添、啊 啊， 即系普通可能一个文员、一个 OL 或者一个求其啦，即系做一份工嘅朋友仔啦。跟住琴日就话，为咗响应今日。Boxing Day， 你知唔知系要做咩噶？咁啊，大家都以为系拆礼物啦，咁样唔系咯？跟住换晒嗰啲泰拳衫，跟住喺度打嗰啲泰 boxing 啊，或者瘦身嗰啲做 gym 啊咁样咯。咁我都觉得几得意。原来有阵时一个节日或者一个日子咧，本身得一个意义嘅啫，但系现代人咧就会赋予佢第二种意义，即系琴日 食字之后变咗第二样嘢咯。 系啦，咁样跟住有啲朋友仔喺度玩啦，即系啲老公老婆嗰啲咧，即系会喺度讲今日 boxing day 啊，我要打爆你咁样。咁当然你老公老婆嗰啲打爆你啊，即系你知好 sweet 啊嗰啲咁样，即系嗰啲前面嘢嚟嘅咁样。哇，原来又有另一番嘅蕴含另一番嘅意义咁样，几得意啊！我觉得 boxing day 都几好啊。 系啊， 有冇拆礼物啊？咁你即系。真個 有啊，拆咗一兩份啦、啊，咁、都係合心水嘅咁、樣。 好啊， 不過都有交換聖誕廢物喎、 啊， 咁、都係呢一樣就真係將屋企冇用嗰啲嘢，大家 share out 出嚟，譬如俾個 family 咁、樣，大家夾。 我自己同啲朋友咧都會玩呢、這個交換廢物啊，因為喺我哋有個條件嘅、就係要喺屋企入邊揾一樣咧。全新嘅嘢，咁但係呢樣嘢係你又覺得冇用嘅、因為你冇理由又用過咁樣，咁又攞出嚟又唔好啦，咁所以揾一樣新嘅， 全新嘅但係又冇用嘅嘢， 但又冇用喎、啊，咁去到交換啦， 係咁啊，無論點樣，大家都聖誕快樂啦，攞到你自己中意攞嘅嘢啊，或者交換到你中意交換嘅禮物， 同埋又環保咧，加上就可以賦予嗰個物件咧， 第二生命 係啊，揾到個新嘅主人，咁啊可以將佢嗰個功效咧發揮到最好，咁呢樣嘢先至最好嘛。如果唔系令到圣诞节变成一个浪费嘅节日， 圣诞快乐啊！咁多位， 今日系12月27日，星期一，农历11月24，适宜纳采、定盟、嫁娶、祭祀、祈福、出行、求医、治病、解除、拆卸、起基、修造、动土、扫舍。栽种、牧养、会亲友， 希望成个礼拜都系咁就好啦。 乐观啲就得噶啦。今日忌作梁、掘井、行丧、安葬， 唔使做就唔理啦。 知道都冇坏嘅。今日都系杂果蛋糕日。 我会同挚爱亲朋喺假日享受美食，享受快乐时光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话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嚟寒冷嘅天气。今朝本港各区气温普遍降至十度或以下，预测今日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十二度。展望听朝仍然寒冷，随后几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身处24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强制检测。因应一宗曾经逗留香港的非本地确诊个案，有8个地方被纳入强检公告，包括将军澳香港九龙东皇冠假日酒店、曾经乘搭由德福广场开往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的免费穿梭巴士人士等等。而因应两宗潜伏期间曾经逗留香港的初步确诊输入个案，有16个地方被纳入公告，当中包括大角咀柏景湾7座、大潭阳明新庄17座、宝马地法国国际学校等等。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结束一年两日会议，会议提到明年将召开党的20大，做好三农工作，稳定三农基本盘，对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和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有特殊重要意义，强调要全力找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确保明年粮食产量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前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三农工作。习近平强调，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重大战略问题，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他又说，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要真正落实蔡南子市长负责制，确保猪肉、蔬菜等农副产品供给安全。南非荣休大主教、反种族隔离标志性人物图图去世，终年90岁，多国领袖致哀。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形容图图离世是国家痛别一代结出南非人的另一章，这一代人留下获解放的南非。美国总统拜登说感到非常伤心，赞扬图图争取更美好、更自由、更平等的世界。前总统奥巴马形容图图是他的老师、朋友和道德指南针。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图图是反种族隔离和建立新南非的重要人物。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说，回想起和图图的会面以及对方的热情和幽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形容图图在种族隔离的最黑暗日子，是社会正义、自由和非暴力抵抗的明亮灯塔。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日间天色是较为明朗，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0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心脏专科学院院长陈毅贤医生： 世界性啦、香港啦都打咗唔少，而家用紧嘅两剂疫苗啦。咁、其实睇到啲数据咧，你打完之后咧，出现嗰、那个心血管嗰个问题，譬如话系中风啊，或者系心肌梗塞啊， 其實個風險咧低嘅，同埋如果你比較起啲冇未打疫苗嗰啲人咧，其實又冇高度嘅。咁所以整體咧，個結論咧，而家暫時嚟講咧，我都係睇唔到兩者。你話打完疫苗係咪會即係出現呢啲心腦血管個併發症咧？我睇唔到兩者有直接甚至或者間接嘅關係，暫時都睇唔到嘅。咁但係當然即係我哋會繼續睇住個數據啦。咁所以喺現階段嚟講咧，其實你如果有心腦血管病，或者其他啲高危因素，譬如講特別係高血壓啊、糖尿啊、肥胖咧，其實咧你始終都係打疫苗嗰、那個好處咧係多過你唔打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迈进2022，家庭幸福话金易。 Michael， 嚟紧2022年有咩计划啊 ？Sarah， 我计划咧练好啲吉他，有机会咧我哋再一齐唱三人行，好唔好咧？ 好啊好啊，咁我一于再练多几首歌，唱俾大家听咯。 Michael，Sarah， 新一年咧我嘅志愿咧就系学好吉他同埋学唱歌，我哋一于携手努力。 叔叔，我系唔会同你携手噶。 冇错，我同 Sarah 宁愿放弃我哋嘅计划，当我哋冇讲过，拜拜， 再见。 Why? Tell me why.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2022携手出发。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冇人唔得，咁即系你都得啦。 第一次为自己的作品录和音，初时咧佢就好担心，唔知道自己处唔处理得到。但系监制 Eric 话，冇人同我录歌系录唔到嘅，放心啦。最后当然顺利完成，作曲监制 Eric Kwok， 填词林若玲，编曲张子坚。上榜六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吴若希《火和火柴》。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8，室外气温而家10度，相对湿度87%，寒冷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开晒 十 五个 十啊十二，今日最高气温大概去到12度。 咁 几时会 去翻20啊？ 睇翻啦，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嘅气温就会回升，不过早晚都仍然系清凉。 呢两句用咗好多个月啦， 系嘛？ 系啊，即系日夜就冻，晏昼就回升。 系 之前我都讲咗好多次啦，晏昼好似夏天咁样，朝早夜晚冬天咁样。 系、 啊啊、不过香港就系咁噶啦，所以有阵时呢啲句子咧用到半年嘅，用到半年 惯啦。 咪、之前阿 Kitty 咪讲过咩？冬至冻。 就 冬至冻就 新 年 就 唔冻， 即系呢个我屋企人嗰啲传统智慧，佢哋咁讲。 大家记得嘅话咧，今年嘅冬至系比较热噶嘛， 系 咁好明显，而家开始冻咪农历，好明显而家开始冻咪农历新年又啱喎， 系啊，俾啲中意冻嘅朋友仔过下节日气氛啦， 系啊， 成日都好两极噶嘛，有啲朋友咧就好唔中意冻嘅，有啲朋友咧就成日摆喺社交平台嗰度话，哇冻正啊，我等咗冬天好耐啦，我系最中意冬天嘅人嚟噶，咁样类似。有呢啲说法嘅，常常都 其实唔好啊， 系咪 好多女性咧，唔知点算嘅，即系冇得着 bikini 出嚟影相啊嘛。 佢哋免疫噶啦，应该 而家照出去影啊嘛。 我都话嗰阵时去黑龙江咧，见到嗰度嗰啲人咧，都系着短 裙噶啦，虽然有着丝袜，但系唔知点样练成嘅、哦。我着三条裤，系啊。 我琴日经过啲露天嘅地方，即系都几大风。琴日晏昼嘅时间，我都见到好多人系着短裙 嘅。系啊、嗯，冬天先着短裙， 劲咯、 啊！ 即系冬天食雪糕嘅道理、啊。 以前我哋成日有句说话啊嘛，话啲女士们咧爱靓唔爱命啊嘛，即系情愿要靓。冻唔紧要嘅， 系 再少啲都得咁、哦、 冬天为大地带嚟 美 腿啊， 都系真嘅。不过冬天食多咗嘢，亦都系真嘅。咁之后做翻嚟咧，我都话肥晒，咁啊肥晒，食好多嘢。咁啊，除咗因为冬即系冻咗之外，就因为即系 party 啦，可能呢几日即系大家有聚会啊咁样。 根据中医， 你觉得似唔似啊？ 根据中医嘅概念啊嘛，冬藏啊。冬藏即系冬天要藏一啲脂肪或者一啲营养俾自己嘅身体，以备不时之需。 啱、嗯、啊，系啊，同埋你会自然想食嘢多咗，即系嗰个食欲好似就比平时多咗少少咯。我自己系咁， 面包都好劲丑，中哥过年过圣诞之前送咗两嚿面包俾我， 靓包 系靓包， 好奇怪，圣诞送包咁样，圣诞包 我觉得好中意， 蒸糕包 我都好中意你今年嘅呢个圣诞礼物，好 多 谢， 好正啊， 系啊，仲有得剩余物资，仲有啲果浆残晒，可以环保再用， 系啊，系佢相对。佢咧个果 jam 细啲咧，好快查完，我未食晒嗰两嚿包，等你再买啦。 咩？你食晒果 jam 啦，已经？ 我食晒其中一啱咯，系、 哦、 啊， 好叻喎！ 基本上查两块嘅咋， 系啊，佢个面包咁大嚿， 唔系好劲石啲啊嘛，谂住 咁得劲石啲又唔好食。 系 冇質感啊！ 系你食嘢唔可以慳，話你知係啦。 O K O K。 嗱，講到食嘢咧，今日我呢一個新聞咧，都係同食嘢有關嘅。咁、嗯、但係咧，就同一位黑手黨嘅大佬係扯上關係嘅。系啦，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咁呢位嘅黑手党大佬同食嘢点解会即系扯上关系再上到报纸咧？ 咁、哦、任何背景嘅人士都要食嘢， 咁你又啱，但系食到上报纸又系点解咧？ 都系一个食神。 嗱呢一位咧就系意大利黑手党旗下嘅即系一个派别嘅 成 员啦， 系、 啦、成员啦， 冇好似好睇人皮咁样， 成 员啫。 咁样系唔啱嘅吓， 手令就话有手令咁样， 有背景已经系唔啱。 系啦，佢有背景嘅。咁咧，佢喺2014年嘅时候咧，就负责啊呢个党派之间咧一啲毒品嘅交易，就被通缉，即系知道咗去做呢啲咁嘅不法事件啦。咁呢一个人咧，当初咧就喺荷兰嗰度犯案，就被警方追捕嘅。咁几年嚟咧，一直都喺唔同国家之间游走，就逃避呢个執法嘅人员啦，咁样咁都走咗好多年噶啦，都七年啦。你数数手指，2014年到而家，咁佢短暂咧就停留喺呢个哥斯达黎加之后咧，就决定咧就隐居喺呢个多明尼加首都附近一个旅游嘅小镇，咁咧就同妻子咧就低调生活啦。呢啲当然就系捉咗佢之后先知啦。 唔系啊，点解佢要低调嘅时候匿喺旅游区咧？ 哦，最多人嘅地方。就是 最 安 全 的 地方， 再次引證 是係，同埋可能咧， 因為旅遊區啲警察咧就係捉小偷啊。即系 冇谂过佢有大贼， 冇大贼出现嘅。 唔系，同埋可能喺旅游区咧，有唔同种族背景嘅人士出出入入咧，好正常噶，就唔会觉得咦？点解你无啦啦会走咗过嚟嘅咁样啦？ 佢扮游客，扮足两年。 哦，即系如果佢一啲系徙置区咧，就会啊，点解会咁奇怪？一个非当地人住喺嗰个徙置区。 系啦，你嚟做乜嘢啊？咁样咁佢嚟旅游好正常啫，系啊，冇赞佢，冇赞佢，系啦，佢咧就一直就相安无事嘅。咁但系咧，嗰度系度假胜地嚟噶嘛？咁啊呢个嘅大哥咧，佢亦都即系过下呢啲咁悠哉悠哉嘅生活咧、 决定打工。 唔系佢 即系打个变咗个旅游达人 系 嘛？ 佢最后真系喺间 resort 嗰度做起 bellboy 上嚟。 佢唔会做 bellboy， 系会打工嘅啫，系 佢首先唔系手 呢个靓仔。如果唔系就买咗间酒店， 梗系啦。 你个思路咧其实错唔晒啊！佢真系咧即系享受到当地嗰个生活嘅节奏啊！佢就唔系去打工，佢享受阳光海滩之余咧。佢开设咗一条 YouTube 频道咧，去到教当地嘅人咧煮意大利餸啊！咁当然啦，佢梗系知自己咩背景啦，佢又唔会影自己个样啦。咁其实咧，佢喺自己嘅频道里面咧， 因为佢嚟自意大利啊嘛，咁都教好多人咧整唔同嘅餸菜，即系譬如有咩咧，有嗰啲菠菜奶油饺啊， 意大利雲吞啊， 茴香香肠啊，咁、哦、一啲嘅菜式嘅、 即系都系会引到啲人睇嘅， 系啦，都引到啲人睇。喂，咁佢真系拿手喎、啊哦，意大利嘢， 识整啦， 佢真系识整。 咁佢当初喺自己地方，不如做个厨师啦，点解要去做嗰啲黑手党咧？ 佢即系谂错咗咯，行歪咗咯，系、咯。其实嗰阵时佢应该接触。 补充，我帮佢补充，唔通我作个故事俾佢？其实佢身世都好可怜嘅，其实佢一出世就冇咗爹哋妈咪啦，跟住佢为咗维生，为咗加入党派， 都可以做厨师噶。 系啊，你党派都需要厨师，但系你有冇谂过佢就系喺党派入边 就系做厨师， 就系后镬嗰个小喽啰咁样咧？啊，有冇谂过系咁咧？ 真系唔知嗱，但系点样讲佢都系唔啱噶啦。咁但系咧，原来即系发现到佢有呢一个咁特别嘅才能之后咧。咁其实佢嗰啲片咧都有啲人睇下嘅，系、啦，甚至咧后来发现咧，即系有问翻佢附近嗰啲邻居啦、因为佢喺嗰个地方都即系潜匿咗一段时间嘅啦嘛。咁佢除咗拍片之外咧，当然即系隔篱嗰啲邻居都会即系食过佢煮嘅嘢啊咁样啦。咁仲话咧，以为佢系咩啊？以为佢系嚟度假嘅南大大厨添嘛，成日咧就向佢咧请教煮嘢食嘅。 南大唔系法国嘅咩？点解会变咗意大利人嘅？ 唔系佢意大利人啫。咁、但可能佢識整好多， 係 啊，勁人 係 啊。 香港有好多人都去日本學整麵包，或者去 香港都好多人讀南大咁樣啦，係啦係啦。咁啊，仲話咧，即係得到佢嘅真傳啦，咁樣就學咗啲即係餸菜咁樣。好啦，咁但係到最後點解會俾人發現咗？佢開設呢一條頻道，然之後仲捉佢，即係捉。捉走咗佢啊！即系警方咧， 冇影个样噶嘛， 冇影佢个样啊！ 佢邻居旁边， 唔系邻居，邻居啊，以为佢 系 男仔， 潜伏喺多年喺意大利嚟嘅警察，就系为咗捕捉佢。 嗱， 扮成邻居， 原来咧就系有一个警察咧，佢想学煮意大利嘢。咁佢、就上网误打误撞咧，就睇佢嘅片啦，咁样哇煮得好好、喎。咁啊睇睇下嘅时候，发现咦？点解呢个手臂嘅纹身咁熟悉嘅咧？嗱、呢啲真系天网恢恢啦！原来呢个警察咧就系谂住学整意粉，咁但系亦都同时间咧曾经系负责咧去追缉呢一个嘅大哥嘅，即系呢位黑手党党员嘅咁样，咁就认意外地咧就认出咗佢。 哦，咁就拉咗佢啦。 咁就拉咗佢啦。 哇，咁即系正话阿 Kitty 讲嗰句啦，冇得讲嘅。 天网恢恢啊，系 啊，你又点会估得到匿埋咗？七年是因为他教人家煮意大利粉， 是咯， 就被警方追到 了。 学 乖了这个煮意大利粉那个，不过要叫做做翻， 承担翻他做错事的责任啦，系啊，希望他改过之后，真的出嚟正正经经教人家煮意大利粉就好咯。 住我既有的感觉。捉不紧，未实现，舍不得，才茫然，怎会有幸免？凌晨若哭过了，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抛得低，合自在，经得起，能重来，发掘我优点。我等着我那未来，面带更自信的脸，安抚我别太眼尖。 早晨时间7:51，听过有黄淑曼的《滋味来的我》。 咁啊，冬天食多咗嘢啦，直情 party 咧食多咗糖添。其实我近几年咧好少食糖。 你点会去 party 里边食糖嘅咧？ 因为咧随年渐长咧，好多细路仔噶啦已经。 唔系啊， 唔系我啲细路仔。 如果系 party 咧，必定系我会食饱啊。食啲飽肚嘅嘢， 我都係諗住咁，但係你臨開 party 之前咧，啲細路仔就會嚼嚼嚼咁樣攞啲零食出嚟，咁通常咧啲阿媽就會好好嘅，嗱派俾鐘哥哥，派俾歐叔叔，派俾 Kitty 姨姨咁樣嗰啲咧，咁你梗唔會失細路仔手勢㗎啦，咁你又會同佢演出一幕戲，同個細路仔， 可唔可以請我食啊？ 可唔可以請我食啊？哇！你真係好乖喎，跟 住。明啊， 做咩啫？你无语咗咩啫？你都有做过啦呢啲， 唔系我谂起 咧，我都觉得好无聊啊！但系你唔交呢啲戏，好似讲唔过去啊嘛？点 解个个大人都同啲细路玩呢一套咧？ 唔系啲细路仔同我哋玩先啊，刘宇花。 唔系，即系又系点解啲父母必定要叫啲小朋友同啲大人玩呢一套咧？ 唔系，因为派糖咧，传统嚟讲系有礼貌嘅表现嚟嘅，我估计啊吓。 系识得分享、学习嘅过程， 学习分享啊嘛， 即系细个派糖，大个派钱咁样。 系啊，财爷跟住做嘅财爷，财爷都系派糖啊嘛。跟住 你食得糖啊，你食啊。 我你有个细路仔直情咧走过嚟话：我叔叔想请你食糖啊，咁样。 你唔好扮啦，你又变咗太叔叔噶啦。 紧要啦。搞下笑啫，跟住我就话， 佢把声食到 jam 住咗， 跟住我 话咁嘅， 阿 jam 咁啊食嘅，唔系，即系我话小朋友我唔食啦，欧叔叔怕肥啊，跟住话我都肥啦，我都食啦，咁样，跟住我认唔到佢。 你同小朋友讲话肥咧，佢冇呢个概念嘅， 有佢知道自己肚突咗出嚟噶， 但 系佢 唔介意 啊嘛， 介意噶嘛， 佢唔介意， 肥同瘦只系一个形容词啫嘛，对于佢哋嚟讲 系啊，任何嘅即系成长阶段咧，不论男女，系去到咧要同异性有啲交往嘅时候，先会着重自己外表嘅。 但我依家开始同异性冇乜交往， 但系都着 重 外表， 着 重 自己外表，我要重新反省。 你反思一下啦，到底系咪真系冇乜交往啦？ 喂，讲翻啲糖先啦吓，好啦，咁啊，网民咧选出十大最中意嘅夹糖， 咩叫夹糖啊？ 夹糖即系有好多个阿加力胶盒， 哦， 去夹嗰啲糖叫夹糖，有冇夹过？ 有。 但系咧，我真要奉佢一句， 好似有同步咁啊！ 奉佢一句紧要嘅事情讲三次啊！ 系， 真系要揾一啲咧信誉好。 系 卫生嘅先至好食， 系啊，如果唔系嗰箱糖，可能真系摆咗好耐都未定噶。 因为我中伏过几次噶啦，就系食完呢啲即刻屙噶，真系啊，好快噶， 系好靓骑啊。 所以我通常咧，佢啲人流多嘅，即系我估佢应该会好快卖。 系啦， 如果你话哇，好耐都冇人帮衬啊发屎咧，咁其实你又觉得佢未必会即系换得咁快啊嘛。 好啦，咁我睇下网民中意夹咩糖先咯，再讲下你哋中意夹咩糖。嗱，一个系咁样。 佢冇分一二三四噶系嘛？ 诶，冇嘅，系次次都忍唔住夹噶啦。其中有位网民话：铁胆咧就系香蕉，再加汉堡包嘅皮。 哦，汉堡包就多，即系细细粒，几层 咁样。佢仲要分开俾你夹，你可以斋夹个包，即系个皮。 哦，系咩？ 系啊， 冇喎，我见嗰啲一定系成个齐噶。 佢真系好识夹， 系啊， 系啊，因为嗰个啡色嗰嚿嘢最好食噶，喺个汉堡包袋入边。 比较软少少嘅， 软少少。 我未见过，我通常见到都系成个包齐咗噶。 吓，成个包齐咗，佢应该会即系有个胶嘢封住咗， 有个细胶袋咯，系 哦。唔系噶，依家分开噶， 哦咁好噶。 但是香蕉那個麻麻地啫。 香蕉我不得，因為咧，其實香蕉我成日覺得，除了香蕉膏啦，好多香蕉的製品咧，即係製成品啊， 都是得香精。 係啊，好怪嗰陣味。 即係甚至乎咧，真係唔係講笑，去到就算係香蕉奶昔。我都覺得不如 好藥水味啊！ 都不如真係食條香蕉。 係啊係啊。 咁啊有啲網民就話鞋帶紅色糖。 哦 ，OK 呢個 OK 呢個 OK。 幼定粗，幼定粗鞋帶。Both 係咪？有砂糖定冇砂糖？ 我中意有酸 砂， 有酸砂。 你中意有砂糖？ 酸砂啦。 我都中意有酸砂。 你都中意啊？我唔中意有砂糖。啲砂糖成日整住喺個嘴嗰度咧。狗狗味 但 係 你一講咧，我啲口水真係流。嗰啲酸沙真係好。 有砂糖咧，多咗個質感嘅。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即係食落口嘅時候多咗 個 享受。 兩個享受，因為你絕咗啲酸沙之後，你咪變咗冇酸沙嗰只。 如果冇嗰只就齋冇啊嘛。 咁啊，兩位拍檔，你哋中意食嘅糖入邊第一位係邊一種？即時 嗱，我自己咧中意食嗰只蛋啊，煎蛋嗰只。 哦，煎蛋我都中意，呢個我第二中意。 蛋黃有個蛋蛋嗰只咧，我中意嗰只。 好甜好香啊！嗰個 佢真係做到一種。種咧，即係叫做香香嘅味道出嚟，得佢先有嘅。 因為佢個蛋白咧，好香嗰啲雲尼拿香精味。 好，再落去，大中細要邊只？即係佢嗰只蛋都有大中細噶嘛。 係， 好細喎。 我中意食細喎， 一口咬嗰只。 係啊，我中意， 我都係，我都 一啖一粒。 有大嘅，原來你嗰 有啊有啊，但係嗰啲你要咬開嘅，一啖食唔曬 嘅。我自己咧就中意嗰只好 classic 嘅，佢係一個深深嘅酸砂糖，一半咧就係紅色，一半就係黃色嘅。係啊係啊， 呢 個 啊。呢個我都中意食嘅，我舊時學校咧有個阿叔咧係合法嘅小販嚟嘅，佢用啲雞皮紙袋咧有呢啲糖賣咯，個個細路都賣嘅兩三蚊咁樣，係啊，不過依家冇咯，可能個牌都冇咗啦嚇咁樣， 都係 嘅，係啊，呢啲都係一啲集體回憶嚟嘅，我自己中意食 可樂糖咯， 係喎，中意食企鵝喎。 企鵝 一半， 企鵝 一半，企鵝搞笑喎！ 點解冇數到可樂糖？ 可樂糖 一成個樽咁樣， 必定有啊，應該係 我想避一避開啫。今次唔係一件好事嚟嘅，我覺得，但都係好食嘅。紅仔糖你 O 唔 OK？ OK， 但係喺我嘅五甲不入啦。 係咩？五甲不入？點解啊？點解咁差啊？佢哋 唔係個味一般啊。 有好多種唔同味道，同埋 咧，太韌啦， 係啊，咁又係啊。不過你紅仔糖可以先咬咗佢哋個頭先，跟住就再食。你有冇食過啲骨頭糖啊？即係成條骨咁樣， 一般冇乜特別興趣。 紅仔糖啲 friend 都覺得質感。 咦，睇嚟你哋到最後都係紅色嗰啲酸沙 最正， 係最好。綠色你哋得唔得咧？咁啊？ 其實差不多味喎， 唔係喎，綠色唔同味喎， 青蘋果味咯。 佢一隻黑色添啊，其實黑色係黑加 倫 子啊， 味。 我啊中意食黑加倫子喎，不過依家都好難揾得翻啊。其實你話呢啲夾糖公司咧，其實旺角就好似即係網民都即刻喺下邊留言話，其實得翻一兩間啊，跟住荃灣定葵涌又得翻一兩間。 都唔係啊，有好多嗰啲商場，譬如旺角有啲商場裏邊啲鋪好細間㗎嘛，佢都有啲鋪咧係真係仲係賣緊呢啲嘅， 但係得一兩。两间就真系得翻，即系你行开嗰几间。 系啊，原来就系嗰两一两间，我就帮衬过嗰一两间。 所以你真系下次经过咧，都入去夹下糖，同埋夹糖系开心嘅。第一唔算太贵啦，第二咧你有得选择啊， 即系每样少少咁样。 人喺选择嘅过程入边咧，往往都会得到咧快乐嘅感觉， 有自助餐嘅感觉，每样都可以品尝。 系啊，你摆埋一袋，跟住佢成袋称啫嘛，冇乜所谓。 不过而家咧，我见点解话少咗咁多咧？即可能大家未必即个食糖都系一个潮流啦，即以前你读书嗰个食，我就去翻你头先讲个旺角嗰个商场，偶尔有一次咧就行到入去，咁我见到咧佢唔系夹糖夹咩咧，佢就系咧好多铺头咧将一啲辣麻辣嘅嘢啊，本身系一大包嘅，即可能系独立包装咁啦，佢就拆开晒散晒嚟到俾你每样即抽一包抽两包咁样咯，即有啲可能系啲海蜇啊鸡脚啊咁样，系咯。就變咗佢咁樣咯， 咁得意， 有啲咁樣嘅鋪頭啊，而家係啊。 不過正話 O 講到話聖誕食好多糖咧，聖誕都未算係一個叫做 食糖嘅旺季， 食到旺季， 新年啦， 農曆新年先至係啊。到時你講多幾次都同啲細路啊，叔叔唔食啊。 我諗下點樣可以戲弄翻啲僆仔轉頭先， 食多咗做翻啲運動啦嚇。時間將近嚟到早上嘅八點鐘。 自今个月五号开始的一星期以来，18岁以下儿童的住院人数增加了4倍，认为 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有官员认为所有五岁以上的儿童都应该完全接种疫苗。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奇表示，虽然有迹象表明 Omicron 引起的症状可能是不太严重，但国民仍然要保持警惕，因为患者数量增加可能导致医院不胜负荷。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6点，升14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英镑10.457，瑞士法郎8.49，澳元5.646，加元6.088，新西兰元5.321，欧元8.833，每百元对港元6.8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4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51美元，卖出1,808.14美元。喺天气方面，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嚟寒冷嘅天气。今朝本港各区气温普遍降至10度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青见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7个单元故事，最新单元《终极超能力》将由方力申星演陈荣。 想知道游戏世界表现出众的他在现实的职场又是怎？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至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展开故事新一章。 喂，同 Kitty 同鍾哥讲下呢一个啊。嗱，头先呢都有讲少少呢，话圣诞节都有少少地轻轻都要交换下啲废物啊。咁啊，两位拍档屋企啲废物多唔多？今年有冇攞出去交换一下？ 冇喎、 啊。冇系咪？ 因为今年都唔系今年，其实呢两年都几宅下嘅。过节我全部完全冇参与任何嘅 party。 但有参与影视嘅行列。包括係睇翻射箭嗰個串流平台， 不斷睇電視啦， 同埋開咗呢個新嘅迪卡比奧啊！頭先佢一翻到嚟就講迪卡比奧，你 要睇 要睇係啊，同埋改緊劇本啊嘛，因為嚟緊要開嘅， 改條求婚偶迪卡比奧開改緊劇本，定梁榮忠先生改緊 迪卡比奧套戲我睇緊，睇完， 但係梁榮忠先生就改緊劇本， 因為趕住 要開啦， 過咗年之後要開啊，係啊。 加油啊！ 系啊，仲未赶，仲未写完，真系大件事。 2020开年巨著， 开市第一机。 2022 啦， 系2022。 系咯，就我听咗啲咩？ 我 听到 future 咯 ，future 啊。崔启龙有冇交换啲废物？ 我哋今年咧就唔系交换废物做主题，咁啊，真系要买一样，即系都有一个价钱嘅嘢，即系唔想大家嘥钱啦。即系你起码买翻有价值，你唔啱用啊，你转赠出去或者你卖翻出去啊，都有个价值喺度嘛。咁所以今年咧，大家都系满意嘅，即系起码大家真系有心拣，同埋嗰个价钱你唔会想求其买咯，因为始终有个钱喺度啊嘛。咁所以大家有抽到一个 secret angel 嘅，即系大家有一个目标去买，即系我就买俾阿 O 啊 ，O 就买俾钟哥，咁起码就咁样就贴心少少啦，即系知道佢喜好。 你觉得咁样 O 唔 OK 啊，钟哥？即系 如果系咁样嘅话，使乜抽啫？ 佢就直頭俾嗰個對家咪得咯。 哦，咁唔係都係一個，即係大家都唔知噶嘛。即係有一個人做主持，咁嗰個主持佢就唔參與嘅，即係唔參與呢個遊戲嘅。咁佢就幫你分派咗、哦。 但主持咪冇禮物咯？ 唔係，因為佢嗰日唔嚟參加 party，、哦、所以佢就可以幫我哋做呢個程序咯、嗯。 但如果 Angel 買錯嘢咪慘咯？即係譬如佢你要呢個空氣清新機，但係佢買咗嗰種顏色咧，就係你最唔中意嘅。是泥黄色的颜色的空气清新机咁先算啦。那你 会觉得不开心呢 咁又都唔会嘅。 係都係笑笑 ,Merry Christmas, 咁样。 都係心意啫。 係呀同埋你知道就係啦佢有特登去为你去揀。咁、啊、我收到啲咩呢、嗯、我就收到两嚿好靓嘅牛扒。咁、哦、我觉得都几有创意喎。因为。 你真係 OK? 我真係第一次嗱初我收到我都觉得好意外啦。 意外你唔係啦。好意外。你直嗌出嚟啦。 唔係，但係佢係 dry age 嘅牛扒嚟、哦，所以我都知道係一嚿靚牛扒嚟嘅。 但係送一嚿靚牛扒俾一個識煮餸嘅人，係唔係一個匹配嘅東西？ 點解咧？ 因为 我要化腐朽为神奇。 唔系啊，因为牛扒比较容易整啊，你唔需要花太多嘅技巧啊嘛，叫做你基本上就咁整熟佢啫嘛。 系咁可能因为我哋咧就 set 咗要500蚊左右嘅，咁、嗯、可能如果去买其他平啲嘅食材咧，咁啊要买好大嚿咁样。 但佢系咪谂缩数啊？会唔会叫你即刻煮嚟食啊？ 我咁啊冇，我第二日等佢哋走晒我先。 咁啊，你 谂缩数啊？ 唔系，但系嗰个牛扒咧，其实佢唔系好大块，佢两块，即系就当然系 200零蚊块咯。 二百零蚊块，我谂佢应该系欧币嘅，我觉得应该可能唔止、嗯，因为佢都真系两块系两个人嘅份量嚟嘅，咁都算大块嘅咁样。咁啊，寻日就整嚟食啦，哇！真系好食，真系好食，即系我食嘅时候咧，比起我收到嘅时候更开 心， 系啦、啊，因为当你拆紧礼物嘅时候，其他人哇又得到呢个咩烧烤炉啊，即系去 camping 而家好兴去 camping 啊嘛，跟住又有啲好靓嘅嘢嘅时候，跟住我有两块肉咧，我就咁。即係好似有啲唔同啦個感覺，咁但係當我真係整嚟食嘅時候，就發覺哇呢個禮物 OK 係、開心係。 所謂咩？最緊要有啱海鹽啫，你食牛扒落啲海鹽下就即係俾你 正啊！係 啊，咁啊個個都係廚神啦，你嗰個牛扒咁靚係咪先？咁啊點解無端講呢一個咧？其實都想帶落下一個題目，就係關於呢個理財人格咁樣。咁啊打開報章啊，咁啊聖誕流流做咩講理財人格咧？其實你都係時候咧改變一下咧。大家对理财的观念、你改变了这个观念呢你下年呢 ,2022 年呢今次入啱啦咁呢就叫做可以呢慢慢储蓄到啲钱啊或者呢冇咁挥金如土啦。先问一下即係两位拍档系咩类型先咁报章呢就列出咗七种啦唔同嘅理财人格咁样咁包括有守财奴型啦购物型啦搵钱至上型啦矛盾型啦视金如土啊，即系挥金如土啦嘅一个类别啦， 死脚唔抹脚。 仲有呢个赌豪式嘅理财啦，杞人忧天啊嘅一个类型啦，有七种类型。咁、听完呢七种类型啊 ，Kitty 同埋钟哥，你觉得自己归来边七种嘅类型？ 我会系杞人忧天加搵钱至上， 系咪啊？咁啊两样加埋，我都觉得系啱、即系有阵时一种咧就未必代表得到，即系好简单。譬如佢举第二个购物型咁先算啦，你系咁买嘢，个人都会买嘢噶啦，你咪买到成精成佛嘅啫。 通常中意买嘢嘅人咧，系唔会好中意搵钱， 系 因为中意使钱， 系 因为你系杞人忧天，所以你先至不断搵钱啊嘛，要俾翻个安全感自己。 系啦， 但 系 你搵钱点有钱使咧？又 使人哋啲钱咯，或者透支咯。不斷，所以通常購物狂嘅人係碌爆卡啊嘛。 一陣再逐啲分析。鐘哥就係三拖七，即係揾錢至上，再加幾人。 可唔可以俾我睇多次？我驚我揀錯。 哦， 我驚我記錯。 你驚你揀錯？冇咁容易揀錯啊！你揀嘅嘢所有都啱 嘅 喎。 不如我嘅上一代，即係我阿爸阿媽嗰一代咧，就係 守財奴類型。 啊，唔係啊，就揾錢至上，同埋杞人憂天。 喂，我知我係咩啊？我係矛盾型啊。 哦，好， 即係一時咧。就好想揾錢儲錢，但係有一時咧就會衝動使咗錢嘅，係啦，即係平時有時慳埋呢度啊慳幾蚊，嗰個慳十蚊，又格價喎，跟住點不知咧有一日。 喂，不如食餐好噶啦，将你平时嗰个就完全放松晒。 嗱，佢呢啲咪就系享受人生型咯，即系我搵咗几多，跟住都要水咗佢。 佢有分析嘅， 但系咪长期都系咁嘅？系啦，即系有时就会好悭。 佢个分析系 嗱，佢呢啲咪就系享受人生型咯，即系我搵咗几多，跟住都要水咗佢。 佢有分析嘅， 但系咪长期都系咁嘅？系啦，即系有时就会好悭。 佢个分析系咁嘅，矛盾型嘅朋友仔咧，就情绪咧好容易受到储蓄同埋消费决定牵动啊。当用钱用咗啲好辛苦储落嚟嘅钱嘅时候咧，佢哋又会感到 guilty 啦，即系内疚啦，同埋有压力啦。 啱啊，跟住搵钱咯， 跟住搵钱咯，系啊，所以都系会搵钱嘅。 系啦，佢哋都会搵钱嘅，但系佢哋每一次用钱咧嘅时候咧，都会有少少罪疚同埋有啲唔开心嘅感觉嘅。咁啊，问翻你系咪咁样啦？ 有冇唔开心啊？咁我又冇。 咁未至于啊嘛？ 你 系小麻雀型， 辛苦搵咗钱翻嚟，点知一下子使咗，即 系 会唔会有啲唔？ 但系又唔会使晒嘅，即系只不过你平时可能啊你又唔会买名牌，又唔会买呢啲贵嘢，即系可能你话啊买个3000蚊嘅风筒，你觉得好贵，咁啊死都唔肯换。但系有一啲 occasion， 你突然之间会觉得啊，不如情人节买份好啲嘅礼物送俾对方啦，咁样，咁你又会肯舍得使钱，或者啊我朋友生日请佢食餐生日饭，劲啲嘅咁样。咁你又會使喎，即係嗰、那個嗰天嗰個龍門啊，就周圍搬咁樣咯。 情緒咯， 同埋而家送袋咧又要送貴咗啦嘛，即係自從港鐵嗰條片出咗之後，我哋起碼要38,000啦，個袋 要嗰做 防發啊嘛， 防發袋。OK， 咁啊，鐘哥就3搭7，都好啱喎。嗱，揾錢至上嘅人咧，呢一種人咧，好大機會咧，比其他人咧快啲踏上呢個財務自由嘅道路。不過咧，佢哋都會將大量嘅时间花喺工作啦，同埋追求目标之上嘅，咁啊牺牲咗个人嘅一啲其实都重要嘅事情啦，咁都系嗰啲老调，就系话，譬如自己嘅健康啊，陪伴屋企人嘅时间啊，等等啦，咁样。不过睇下你点样转换嘅啫，即系你前段时间就享受揾钱至上，咁后半时间你咪可以财务自由， 已经太迟噶啦， 唔会太迟嘅。Live today， 我哋依家啲生命活到100岁噶嘛，钟哥。 但系你冇咗年青时候或者你壮年时候嗰种同屋企人相處嗰啲歲月啫嘛， 係 真係會太遲嘅。 你都覺得係？ 係我其實我而家好後悔， 點講愛得太遲。 所以我認真講，我都話做咗一年半載，我就真係要退役啊！ 我突然間去到呢一個位， 都係你咧講啲咁嘅嘢。 唔係我講理財啫，我冇諗過去呢啲題 係 啊， 俾你發揮到啊， 俾你發揮到。 而家係好後悔啊！ 我揾 即係想追翻一啲可以出去生，即係真真正正生活啊嘅一啲歲月。 嗱，佢膽拖啊，即係三拖七啦，七啊帮到佢，叫佢继续做嘢，因为杞人忧天，即系所以咧，你应该咧要再继续搵钱，所以咧你啊唔可以言忧字啦。 但系我谂都系半退休嘅啫， 系半退休嘅啫。 我成日谂咗个原因噶啦，即系出年会用嘅退休前休假呢几个字真系好好用嘅，我未系退休啊。但我休假咯， 休假 休到几时啊？休到退休咯， 唔系佢休到 come back 翻，跟住先再退休咯，咁可能系咁啊吓。咁啊都系嘅，即系其实呢个杞人忧天咧，即系如果你过度咗咧系唔好嘅，但系少少嘅忧虑感或者少少嘅压力咧系绝对应该俾自己嘅。如果你太过咧，事业即系二同埋七系对立嘅，二系咩？就系购物狂啦，购物狂就好似头先钟哥咁样讲，即系你系咁买嘢，咁你都冇谂过要还卡数啊，或者你就系纯上享乐。主意啊，即系有食就食啊，或者有玩就玩啊，咁用晒啲钱，咁又唔赚钱，咁啊麻烦啲咯。第一种咧守财奴咧，反而依家咧今次咪系少咗好多。咩守财奴咧？譬如我哋睇70-80年代咧啲港产片咧，好兴有一个咧叫孤寒铎嘅角色啦，一人叫阿铎噶，咁佢系孤寒啦。点样孤寒法咧？佢所有嘢都系孤寒嘅，即系譬如佢可能喺快餐店攞茄汁啦，即系 攞纸巾啦， 攞纸巾啦，咁令到自己屋企咧系。有充足嘅茄汁啦，可以我嚟整呢个茄汁蝦碌咁先算啦，咁样即系咁嘅一个生活嘅模式嘅。 不过如果系嗰啲守财奴型咧，其实某种程度上又系同杞人忧天有关。 系啊， 因为佢惊冇咗啊嘛，所以佢咪keep 住唔使留喺身边咯。但 系 所以咧，即系十几年前阿财爷当时嘅财爷讲嗰句咧，我又觉得即系我都暗地里认同嘅。 系。 唔係你使嘅錢咧，其實唔係你嘅錢嚟嘅， 係 即係你使咗嘅錢先至係你嘅錢嚟嘅，你唔使嘅嗰啲錢係邊個嘅啫？ 係 銀行啊嘛， 係 或者擺咗喺庫房咯，即係如果財爺咁講，擺喺庫房咯。 但係擺喺庫房又唔係我哋使，咁嗰啲錢係邊個？ 係咯，係 即係就算你而家見我早排咁有個朋友講開，哇咁你間屋幾時買？我好早買啦。咁你而家賺好多咯，我話關咩事啫？你一日住喺度，間屋其實個價值係零， 係 因為你住咗啊嘛。咁你將佢退換咗現金，你先至變成錢，你先覺得哦有錢噶嘛。咁其實係冇分別噶嘛，間屋都係咁亂，又係你翻到都係咁樣瞓，有咩分別咧？咁所以即係啲錢咧都係用，即係用得其所。 不過有嗰陣時覺得太節儉嗰啲人去到極致咧，係一種病態嚟嘅。我成日都會喺啲餐廳嗰度咧見到啲人咧會勁攞嗰啲糖啊。 嗯， 即系劲攞啲糖啊，或者劲攞一啲嘢走咁样。 点解你唔话佢哋呢啲系佢嘅生活态度？我嘅生活态度其实中意去攞人哋啲糖嚟用， 攞一包半包 OK 啊。即系每个人都有个道德线噶嘛。即 系 可能你攞四五包走、啊， 嗯， 即系啲纸巾又即系譬如 系纸巾，即系讲起你话嗰个道德线咧。嗱，糖啊、茄汁，你都见到有限，即系极其量攞三包五包。紙巾先至係瘋狂的， 即係你啲美式快餐店嗰啲紙巾咧，即係 成棟攞走， 佢出一掹咧，起碼五張起跳喎。我心諗你個嘴有咁大，需要五張紙巾去抹。咁雖然佢哋嗰啲美式快餐店嗰啲就環保紙啫，你都冇理由一攞攞到咁多。即係我有啲拗頭，我每次見到啲畫面，我自己係唔中意嘅，每次都好想講俾佢哋。 你有冇出聲啊？ 冇啊。 我試過一次出聲，忍唔住喺、茶餐廳咧， 呢、個人幾好喎、啊！ 佢成日都出聲嘅喎、 啊，你成日都出聲、 啊，忍唔住口啊！ 你成日都忍唔住 嗱、啊，點解嗰即係一張圓台，咁佢就可以搭台啊嘛？咁中間你就擺咗一沓紙巾喺度，咁幾個人坐喺度，即係唔同嘅人坐喺度咧。咁我一個人喺度食緊早餐，咁跟住對面咧就有個即係類似阿叔咁樣年紀咧，同一個即係佢啲女伴咁樣啦。但係佢哋 咁正，阿叔都有女伴。 阿叔點解唔可以有女伴啊？ 咁人哋發妻嚟噶嘛？ 係啊，係老婆嚟噶嘛？咁佢食完嘢， 佢形容到好似唔係發妻咁啊嘛？ 不過我聽佢哋講嘅應該唔係兩夫婦嚟嘅， 唔係兩夫婦嚟嘅， 應該唔係。 可能傾下生意，傾下保險。 咁佢哋食完嘢起身，即係都係食個早餐咪食個面咁樣咧。佢食完之後起身，嗰個阿叔咧，即係成沓紙巾攞走曬，係成沓攞，有一沓嘅喎。立走晒， 跟住你即刻话俾翻张我， 喂，跟住我即刻望住，喂，留翻张洗下咋， 咁佢点讲？ 跟住佢咪死死地放翻两张落嚟咯， 好似应份咁。其实即嗱呢啲我就好憎嘅，但我就憎在心里口难开啦。钟哥你几好啊？ 唔系佢因为真系连佢嗰张都攞埋啦。 唔系你攞埋，我又冇带纸巾喺身，你攞埋。 如果剩翻两张，你出唔出声？你嗰句对白就讲唔到，你嗰句对白讲唔到 嘅喎。但如果剩翻两张， 系 我都可能算，系我都可能会算嘅，只因为佢一张都攞埋，所以我忍唔住，我都冇得用。 不过呢啲系恶性循环嚟嘅，我成日觉得而家好多嗰啲快餐店咧，佢真系会收起噶啦，即系以前就好坦荡荡咁，譬如嗰啲辣椒粉啊，所有嘢摆晒喺度等你拎啊嘛。因为譬如你外卖咧，佢未必成日都会问你要唔要呢样，要唔要嗰样，佢就摆埋一边，咁你自己要就拎。咁但系太多呢啲人嘅时候咧，令到佢哋全部收起，你要问我攞，跟住我就着量咁样俾你。 即係等於有時候咧，如果你而家食飯，有時都話啊，我唔該小飯咧，你會講啊嘛。你下次去茶餐廳食嘢嘅時候，或者去啲餐廳食嘢，可以話唔該你多送小飯多紙巾啦。咁你講咁樣講咪得咯，你唔使咁樣攞曬人哋啲嘢 㗎。係啊，所以即係每樣嘢都係應使得使啦， 適可而止啦。 唔止啦，唔止嘅，次次都係啊嚇。 天跟揭你皮，无尽期。若大气慢一些，自练成才争气。也望沿路有些饼干碎鼓励我，而不必一直空肚强行前进。求黑马变传奇，现实却每天给我。的杀机未让我坐低止血有来挨打气，我用朝着理想打出去的力气。 真是天开眼。难保证，也没期望这么简单已可获胜，但不可想象这趟旅程难道如此平无掌声。 时间嚟到早上嘅8:24，听过 Misha 叶巧林啊，难道我还未够难？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叫华小华出嚟讲呢一个啊，气温升翻一度，依家11度嘅气温啊。冬季去水上乐园好玩嘛？咁样平咗啊，有暖气、啊，去唔去玩啊？小华 去有暖气啫，有冇暖水先？ 有，有， 即系热水池嚟。 但系你由一个池行去第二个池都冻， 都冻嘅，都冻。 系啊， 嗱，我就真系未去过。 我有同仔仔佢，其实冬天佢都有学游水嘅，我都觉得系冻嘅，因为佢已经买咗嗰啲 防冻衫， 系啦，防冻嗰啲啦，游水嗰啲 潜水衫类型嗰啲， 系啊，类似。咁但系你话系咪真？真系唔冻，咁梗系唔系啦。系咪又冇咁冻？我又唔觉得喎。 系啊， 都系冻噶啦。 系啊，所以即系你入唔入场，你自己谂过啦。不过冬天入去就入，唯一一个好处系咩呢？平啲啦。 嗯， 因为之前啊，主席都有讲啊，即系海洋公园主席啊，阿刘生都有讲话，佢会可加可减噶嘛。咁依家相对平好多嘅。 正路啊， 系啊， 冬天应该系少啲人去噶嘛。 系啦、啊，咁啊相对就同埋咧排队唔使排咁耐。即系旧时一个游戏，譬如嗰啲滑水天梯咁先算， 唔使排啦。如果呢几日去嘅话， 系 我都有人去噶， 系我都唔敢讲系咪唔使排，因为依家全香港人都喺晒香港， 系啊， 即系你当香港有700,000人，即系点都分配到一啲系唔怕冻嘅去咗玩水上乐园。 因为头先我哋又话啦，冬天系食雪糕，冬天系着短裙，咁啊冬天玩滑水呢啲又都可能真系有 啊。嗱，佢系咁样讲嘅，室内同埋室外咧都有恒温。温嘅设施嘅咁啊，池水亦都较暖咗。喂，不过咧，我成日觉得嗰种暖水咧，永远都唔会及得上你冲凉嗰种温度啦，或者好似温泉嗰种温度啦。 如果佢可以好似温泉咁样一路玩呢个斜滑梯，一路有啲烟出嚟嘅，俾人感觉哇好舒服嘅话咧， 系啊， 佢冬天肯定爆。 海滩嗰种热啊，正啊， 海滩啲水啊。就最暖啊！話你聽，特別當有人喺你附近嘅時候。 係啊，我就係覺得暖水池咧，嗰啲水温就係嗰一隻啦，即係嗰啲係咯。 你就好驚㗎，係 啊，好驚啊！ 所以我情願啲水係凍嘅，暖我就好驚。咦？ 呢個咩啊？香港暖流啊！ 係啊， 香港暖流係咁到 啊嘛，係分唔出嘅。 佢咧依家就搞埋咧，唔止平喎，佢直情無限次入場添喎。 嗯， 即係如果你係唔怕凍咧，你可以買個 pass 咧，即係呢幾個月啦，即係可能冬天呢幾個月咧係。咁入係咁入係咁玩係咁玩。 冬天咧，佢要靠用一個低啲嘅入場費引翻啲人入去 不過佢嗰、那個用電費又可能多咗，因為佢要泵啲熱出嚟。 咁啊係啊，咁但係佢冇得話冬天唔開門咁樣，就難搞啲啦。咁啊，如果唔係到時又可能有一大班嘅員工啊冇公開啦嚇。咁啊，即係大家唔怕凍，你就可以諗下呢啲嘅資訊啦。不過我就未必會入去啦，因為夏天啊多啲嘢睇。 嗯 啊， 冬天都有㗎。 有咩睇？ 咁冬天唔会着件樽领， 唔会着羽绒噶。 你真系咁觉得？我送张飞俾你，你入去。 不过可能会着 T 恤咯。 有咩睇？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27日系一年嘅第361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4日。2020年12月27日。连接屯门至赤立角，简称屯赤隧道的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正式通车。屯赤隧道通车后， 北大屿山公路和青屿干线不再是连接大屿山和机场的唯一对外通路，亦取消对道路的收费。屯赤隧道刷新多项香港纪录，包括是香港最长行车隧道，香港首条建设于维多利亚港范围外，并且两端出入口均位于新界区的海底隧道，香港首条免费海底隧道，香港首条以钻挖方式建造的海底隧道等。工程中使用的钻头长达 17.6 米，是世界最大型的隧道钻挖机。12月27号出生的朋友非常关心家人、朋友、大众的需求，能够利用智慧实现抱负，共事分明，心地善良、敏感，默默承受痛苦。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兴建有利于大众的建设，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不断增加的建设，我们有没有好好利用，帮助加快成长的脚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由于天气寒冷，市民特别系长者同长期病患者，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保障健康。发言人提醒市民，寒冷天气容易引起或加剧疾病。长者、心脏或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同埋其他长期病患者应该特别小心。另外，劳工处提醒雇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雇主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例如是提醒需要在户外或偏远地方工作的雇员穿着合适的御寒衣物，以及尽量安排雇员交替在户外及户内或有遮蔽的地方工作。雇员要留意天气报告，穿着合适的御寒衣物和留意身体状况。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结束一年两日会议，会议提到去年将会召开党的二十大，做好三农工作，稳定三农基本盘，对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和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有特殊重要意义，强调要全力找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确保去年粮食产量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前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三农工作。习近平强调，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重大战略问题，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他又说，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要真正落实蔡南子市长负责制，确保猪肉、蔬菜等农副产品供给安全。南非荣休大主教反种族隔离标志性人物图图去世，终年90岁，多国领袖致哀。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形容图图离世是国家痛别一代结出南非人的另一张，这一代人留低获解放的南非。美国总统拜登说感到非常伤心，赞扬图图争取更美好、更自由、更平等的世界。前总统奥巴马形容图图是他的老师、朋友和道德指南针。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图图是反种族隔离和建立新南非的重要人物。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说，回想起和图图的会面以及对方的热情和幽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形容图图在种族隔离的最黑暗日子，是社会正义、自由和非暴力抵抗的明亮灯塔。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西方国家关系紧张之际，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提出下个月12号召开俄罗斯和北约理事会会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证实，莫斯科已经收到北约的提议，并是正在考虑。 俄罗斯因为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军队，让西方国家感到不安。俄方日前向美国和北约提出安全保障清单，包括要求北约放弃向东扩展，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有否决权。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接受电视台的访问时说，华府一直和莫斯科就有关问题直接对话，并重申美国对乌克兰领土完整的承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749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日元114.39，瑞士法郎0.919，加元1.281，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56美元，卖出1,808.07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大家姐，我用紧一个全新嘅虚拟银行，一开户就送钱，好抵噶！咁你就唔使再用 body bank 啦，带住啲现金周围走咁麻烦啦。 啊，呢啲虚拟银行信唔信得过噶？ 虚拟银行嘅存款呢，都系受到存款保障计划保障噶。想知更多存保计划嘅细节同埋资讯， 咁就要听实星期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嘅存款保障大家姐广播剧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听讲呢一首歌有几个不同版本嘅，但英文版咧都几啱圣诞期间听，因为都有提到十二月嘅。After the rain， JJ Lin 林俊杰。 December running in the rain， chasing down those memories of us。Washed away. Do you remember how we were together? Happiness came easy with your hand in mine. I'm going underwater. I'm feeling needles cut through. I see my world getting darker.Drowning the whispers, giving up on the truth. Will you take me away after the rain into a place we'll never have to bear any pain? Will it ever be the same? 近时咧见到演唱人系林俊杰嘅名咧，已经觉得系信心嘅保证啦。呢个礼拜爸爸声跳到去第三位 ，JJ Lin After the Rai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怎麼啟齒， 一众二台 DJ 同大家跨越圣诞，迈向新年。 愁和爱，风雨霜，不会天天都探访。 2000靓歌真经典，18、22再重聚。12月25、26，1月1、1月2号晚上9点半到10点，港台电视31，难忘回忆由2021延续至2022。 二台万岁，二台加油。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 头想找朋友倾两句，去哪里好呢？ 就在这里，晴天大饭堂。 今早真是集思广益啫。过年过节呢啲咁样嘅即系悠长假期咧，成日都唔知道做啲乜嘢嘅。以前可以飞嘅时候，大部分人咧就会选择咗出去旅行啦。但其实出去旅行咧，都系做翻嗰几样嘢嘅啫嘛。去有啲景点影张相，搵啲嘢食下，其实都系做嗰啲嘢，只不过转咗个地方啫。如果留喺香港咧，又系嗰几样嘢。嗱，譬如 Kitty 啱试咗开 party， 招呼啲人嚟屋企又好，去人哋屋企又好， 都系饮饮食食 嗰啲啦。我譬如我唔出街，留喺屋企睇电视啦，或者睇戏啦，又系咁样，咁冇嘢做噶咯。原来 或者出街睇戏啊，睇下圣诞树啊， 出街睇戏，出去睇圣诞树，影下灯 食得特别啲咯。你都系饮饮食食，食特别啲得唔得？ 好啦，就想集思广益，点样为之食得特别啲啊？有冇啲咩唔同嘅方法介绍下？ 即系例如，原本你朝头早求其咬块包嘅。你特登咧喺之前一兩日就已經準備定，如果你想一個人又唔想搞咁多嘢，準備定多幾款唔同罐頭，咁你已經係發覺依個朝頭早唔同咗，或者買啲靚啲嘅茶包翻嚟，沖壺靚嘅茶俾自己飲，咁咪已經唔同咗咯。 咁啊係， 咁你會唔會將呢、這個會唔會將呢個習慣帶到去過節之後繼續 keep 住？ 唔會啦，但點解一定要過節先做呢？你先突顯到過節嗰種珍貴，如果你日日都做嘅話，你又揾著自己嚟搞啦，係咪先？第二就係你冇咗節日嗰種興奮嗰種雀躍啊，係啦，咁你保持住呢一個對節日嗰種哇，係好正啊，好正啊，都興佢嚟啊。 嗱，譬如平時你都可以搞 party 噶 ，Kitty， 點解你平時唔搞，係都要聖誕時候？ 首先冇假期啊，平時 五晚咪得咯， 係 都攰嘅，都攰嘅。咪同埋咧，平時真係啲人咧。若冇得咁齊嘅喎，你一係大時大節啊、過年啊、聖誕呢啲咧，大家都覺得一定要俾面，即係都要見一見朋友。即係平時譬如我啊，今個禮拜六上嚟我屋企啊，咁可能你頂籠都係約到四個六個咁樣，即係係咁多嘅啫。其他嗰啲咧就有其他朋友啊嘛。咁但係有一班 friend 咧，一定係大時大節係要見嘅，咁就可以儲到人頭啦，係啦，咁可以叫做即係大家見個面咯，係啊。 我個朋友揀12月25日結婚嘅。 系 啊，我记得当年大家都是当圣诞 party 咁样 咁玩啊， 嘅咁样， 好醒目喎，一定记得佢结婚周年， 系同埋一定冇乜藉口啊。首先是假期啦，第二嗰样嘢咧，不过拣假期嚟结婚有个问题嘅，旧时就会出埠啦，即系要出埠，依家连出埠嘅原因啊，即系嘅 excuse 都冇埋咧，咁所以咧你一定要出席佢嘅婚宴啊，或者婚礼啦咁样，咁所以佢都系一个醒目仔嚟。 不过咧呢啲系双向嘅，即系我提供有少少少。人之心啊，度人君子之腹啊！如果你拣喺啲节日里边摆酒，即系总之摆酒咧，都要谂一谂啊！有啲人咧会话：，好拣唔拣？拣啲节日，我去谂住去玩噶嘛，你要我嚟同你饮噶啫。 哦， 有呢啲说话听过。 哦，咁唔紧要，你咪过嚟同我一齐玩咯，过嚟同我一齐饮咯，我俾酒你饮咯，我 free flow 咯，咁样。 不如我自己喺屋企咧，佢真系。好多年嘅過節咧，我就冇乜特別嘢做，反而咧我就想越簡單，同平時一樣就最好嘅。咁真係喺屋企好簡單，就食個早餐咯。可能落街都係去快餐店買個平時食開嗰一隻，翻屋企咧就係坐喺度睇下電視。咁可能即係有啲其他嘢做，未做其他嘢咯，就唔會有啲咩特別嘅聖誕，又或者任何節日上嘅一啲娛樂俾自己。因為以前又去得多咧，咁所以而家就反而調翻 反璞歸真， 反璞歸真係最簡單，簡單就是。 嗯，這個我都覺得是，其實呢，我24日平安夜呢，我都是留在家裡煮嘢食咯，即係兩口子咁樣，即係好似 Kitty 咁樣煎兩塊牛扒，我真係咁喎，開始酒，支酒仲要飲唔曬，但係買支好貴嘅酒喎，飲咗1/3啦。醉咗，跟住喺屋企瞓咗觉。 你都会醉啊？ 唔系，我估我太攰啦。 嗰支酒， 唔系我估我太攰嗰一日，唔知点解好似经历咗一个。 唔系你放松啫， 你借酒想做啲瞓咋嘛？ 唔系，我真系好攰。 得闲搵我哋倾偈啊！ 我冇事， 你睇小白而家开朗咗几多？ 开朗咗啊！我好开心，全家都好幸福啊！系啊，跟住就瞓咗啦。跟住第二朝又好 happy， 又睇 NBA， 系啊，过得好充实。其实我都倾向系中哥。嗰種反璞歸真性，因為你有陣時 假期咧，尤其是西方節你出去同人哋逼，你又逼唔贏。第二又要訂台，我都話我個朋友咧做嗰啲 omakase 嗰啲餐廳日本餐啦、其實咧佢十一月尾咧已經講咧，喺個群組嗰度講啦， 唔使訂啦，叫你 係啊，叫大家喂 ，sorry 啊，唔好意思啊，今年真係下年再玩過啦咁、樣。跟住我哋即刻問啦，哇，有冇咁好生意啊？咪扮嘢啦，開第二間分店啦咁樣，即係類似因為好 close 嘅啲朋友，跟住話哇，你間鋪頭咁細，梗係爆啦咁樣，類似講呢啲啦。 真系衰， 咁一个月都得啦。如果系咁样， 系啊，咁样。跟住佢话唔系啊，因为即系头先个原因就系七百万人都留晒喺香港，咁你有啲真系好中意消费嘅群组啊嘛。即系我哋就即系已经成家立室，就过咗嗰一下，即系好浪漫式嘅冲动消费就系、是。喂，如果啱啱识个女仔，咁梗系带佢食最好噶啦，第一年仲要，咁梗系拣间哇好劲好劲嘅餐厅，可以影相呃 like 嘅餐厅，可以记住我哋第一年到过嘅餐厅，咁啊会贵啲咁样。 問一問你哋先，你哋三位有冇出過街啊？喺聖誕期假期嗰啲，有冇喺街度啊？因為我完全冇離開過屋企半步咁樣。 好多人有嘅， 好多人。我喺西九， 我就想問，係咪真係好多人 咧？西九嗰度塞得好犀利喎。 係啊， 因為咧，我有一啲朋友們咧，就喺度話點都唔好出街，即係我話不如出去行下啦。點都唔好出去，我點解咁堅持咧？佢話呢幾日假一定好多人，因為由於我就冇睇到出面嗰個風光係點樣，我唔知係咪真係好多人，是真係好多人， 好多人。 我都冇出街，我喺屋企樓下個商場 行個圈 都 算 啦，都係街市啊，跟住翻屋企。 小白都有出啦。通常咧，我會決定出唔出街咧，就係我好似交通做交通咁樣啊。出街之前咧，開個 app 出嚟望一望，睇下邊一帶咧有塞車。你真係見到譬如西九啊嗰啲最旺場嗰啲地方咧， 塞到冚 啦，係塞到冚嘅。咁我就決定算啦，都係唔出啦。咁我點樣出咧？因為我就特登今，因為連續幾年嘅聖誕節咧，我都覺得即係好似鐘哥咁樣啊，平淡是福啦，好似平淡得滯，我驚俾人投訴嘛。咁於是乎咧，今年就特登咧去。好嘈啦，好笑住啦，去咗咧特登咧， 你笑嚟做咩啊？ 特登揀一個咧就靚嘅聖誕蛋糕，咁啊於是乎咧訂咗翻嚟，咁我就係25號嗰日咧，真係出去特登出尖沙咀攞、個蛋糕翻屋企，山長水遠喎。咁我發覺做完一件事去攞咗個蛋糕翻屋企， 冇咗半日。 唔係冇一半日，係真係覺得有過聖誕節嘅感覺啦、 哦，即係要有一種儀式感咯。 係啦，冇錯啦，我就想講呢樣嘢，你要做某一啲嘅，然後去付出，有冇收穫另計啦。即係付出咗一啲嘢，令到你覺得，哎，哇，真係有啲唔同喎、啊，同平時。 唔怪之你今日咁開懷咧，個人。 做到嘢嘛？ 好想开怀，你唔系讲释怀咋？ 几好咁我去咗呢个西九嗰棵圣诞树嗰度咧，都好多人打卡嘅。 系咪全港最高嗰棵 啊？ 都好靓。咁又系啦，即系引用翻小华头先讲嗰个例子，即系你做咗某一啲嘢，你咪会获得嗰啲圣诞嘅感觉或者圣诞嘅气氛咯。 系啊， 你见到好多人咧都会打扮成一啲圣诞嘅模样，譬如夹啲鹿角啊，或者即系特别可能去西九文化区啲朋友，因為你去 MPS 嗰度去欣賞藝術品啦、另外，其實你都係無所事事，揾啲地方去逛下咧。喺嗰個停車場泊車嗰啲人咧、全部都我估著咗50%啊，都將自己嘅車咧佈置成啊，佈置成嗰啲聖誕車，即係有個鼻啊，紅色鼻啊， 或者鹿角啊嗰啲咁樣。係喎，我今年目測咧，我又冇即係統計過啊。好似比往年咧係多咗人佈置自己嘅私家車， 係啊係啊係啊，咁可能大家有 聖誕氣氛啊， 聖誕氣氛咯。不過我又落咗去花墟嗰個觀察咧，即係問嗰啲檔主話，今年買聖誕樹嘅人多咗定少咗咧？佢今年少咗、少咗人買聖誕樹。咁我話咩原因？佢話。冇啊，可能啲外國人都翻曬屋企啦，冇再留喺香港住啦咁樣。咁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不過講到聖誕樹咧，有另一則嘅新聞可以講嘅。喂，原來啲聖誕樹可以回收， 可以。 佢咧馬會咧有一個嘅叫做回收計劃咁樣啦，就係將你嗰啲聖誕樹咧 真嗰啲啊講 係啦，真嗰啲聖誕樹咧就叫做可以做翻啲有用啊 recycle 嘅一啲物料咁樣，即係我都係睇報紙先知道有一件咁嘅事咯，因為原來大家都中意種聖誕樹，而嗰棵聖誕樹咧原來種完聖誕樹。 嗰段時間咧，佢就要攞去回收噶咯，即係冇人係 non stop 咁樣送嘅咩？即係春夏秋冬咁， 即係 keep 住種 係有棵樹咁，原來 唔係咁容易種啊，因為佢俾得你賣嗰啲咧，佢未必全部即係連埋根啊，佢可能就已經一嚿嘢，其實佢預咗你淨係擺一個聖誕節，跟住佢開始慢慢自己變黃啊、枯啊咁樣，變咗佢係冇乜生命力嘅感覺，係啦。如果你要成棵咁，你真係可能好大棵，即係要養住嗰啲喎，唔同啊嘛。 我未試過屋企有咁大啊，所以我都冇諗過自己有一天可以種到聖誕樹喺個後院。 諗定差唔多啦，咁聖誕就過咗啦，咁嚟緊好快又農曆新年，因為今年農曆新年係二月一二三號啊。 過咗個 countdown 先。 坑係喎，仲有個坑單咁樣，咁所以如果你喺呢個聖誕期間，你又冇乜嘢做過，或者你做咗好多嘢，想試下一啲唔同嘅嘢咧，要做定準備啦，因為好快又有 countdown。如果唔係，跟住又農曆新年，好快 啱啦。之前好忙聖誕節嗰啲人咧 ，countdown 就休息， 休息 就過另外一種嘅節日。 係，中國呢啲聖誕乜都冇做咧，你就出去 countdown 啦。 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照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凡间？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话天气会冻噶啦，呢、这个时候你需要嘅系几样嘢：烧水、烧汤、烧碟，知唔知系咩嚟嘅咧？ 答完后转头话你知。 我在发热发亮。 酒汤、酒碟，即是热水、热汤和热茶。朝头早起身梗系要饮酒醉，即是饮热水。翻工辛苦，天气又冻，饮翻杯热茶、酒碟，咁就最好啦。不过我认为唔错嘅，就梗系翻到屋企趁热饮咗一啖屋企人煲嘅酒汤，即是热汤。你话咪好舒服呢？东南亚人普遍比较冻噶，记住呢三句嘅词语：酒醉、酒汤、酒碟，咁就无论几冻都感觉得到人间嘅温暖啦。 好啦，嗱，朝头早嘅时间，唔系啊，讲埋晒啲咁嘅嘢，你哋 突然间翻唔到转头， 梗系翻唔到嚟啦。喂，之前咧，我睇过咧，有啲喺英国嘅朋友咧，即系英国人嚟嘅，咁佢咧就话咩？报章睇到就话佢哋每一年咧就花好多钱咧，佢哋去做嗰啲大型嗰啲铁路模型啊。 哦，即系正喎，即系火车 系啦，即系用一间房去到砌咗一个玩具室出嚟，然后入边咧就成个嗰啲铁路网络啊齐晒嘅。咁我咧都有见过唔少人咧系好热爱佢哋自己嘅模型玩具啊。咁啊，类似呢一类型嘅火车模型咧，我睇过最靓系边就唔系人哋屋企啦，系真系铁路博物馆。 哦， 嗰阵时个铁路博物馆咧，佢好犀利 嘅，即系英国嘅铁路博物馆。 我睇佢而家呢个报章呢个就系英国啦，但我睇嗰个咧就喺日本嘅铁路博物馆。咁、那个铁路博物馆佢好厉害嘅嘢就系佢除咗系用翻真嘅一个嗰啲叫咩系信号系统，信号系统之外咧，佢连埋每一个站咧，佢都会停啊，跟住嚟开门冇得开啦。咁但系起码你譬如停十五秒，跟住有啲佢有个运行咧，甚至乎连埋嗰个特急车咧，佢都喺侧边嗰个路嗰度一声过，即系你变咗成嚿嘢咧，佢又会有啲咩超级市场啊，跟住又会穿过啲山谷啊，上桥啊，咁你令到咧成件事咧。佢真係好靚， 正喎、啊！嗰啲鐵道迷一定好中意啦。記唔記得之前咧屯馬線開通嘅時候嗰個年輕人啊？ 記得， 即係屯馬開通真的很興奮。我覺得幾建議，如果第時開翻關可以飛到嘅話咧，可以去下呢位小朋友可以去下。 係啊， 小白講呢個鐵道博物館。 香港咧都有鐵路博物館嘅，咁我喺大埔嗰個啦，係啊。咁但係入邊 突然間又日本， 係咁都要講下， 翻嚟嗰個大埔啊，大埔。嗰個仲要經過有幾嚿嗰啲街市飲下涼茶先啊！我記得咧， 豆腐花。 舊時細個咧，有一年嘅參觀就係去嗰度嘅。咁咧老師話嗰度好大噶，你唔好蕩失路啊！跟住去到啦，咁都叫大兩卡車喎，跟住咧有啲同學仔咧想講鬼故啊，實有啲同學 一去到呢啲， 一去到即刻講， 係咪講辮子姑娘嘅故事？ 係咯，舊時有個廣告咧，勁咁勁咁，就喺呢度拍嘅， 多隻手嗰個。 跟住嗰陣時咧， 手指係咪？ 手指啊， 我唔係多個靚仔好似， 咩版本都有，咩版本都有。 唔係咁，跟住咧我就即刻指正啊，指正翻個同學啊，我話喂。唔系咁噶，唔系喺呢度拍噶，嗰度系一笪空地嚟噶嘛。跟住咧，嗰个同学咧死同我拗，话唔系啊，喺呢度拍嘅。跟住咧，闹 打起上， 唔系啊，闹下咧。 大家嬲咗對方，絕交，絕交同埋 好無聊。我記得呢一件事， 喊啊，跟住大家都嬲到喊啊，嬲到喊真係好正啊！ 點解冇一個人出嚟即係講翻個正確答案呢？ 冇啊， 因為冇正確答案， 唔係啊，你冇 YouTube 啊嘛，嗰個年代，大家都係憑空想像。你有陣時細路仔咧經歷一啲嘅橋段啦，同埋一啲嘅情況咧，係會自己意義創造咗一啲畫面出嚟嘅。即係有權係嗰個同學真係覺得係咁咯。 以前嗰個年代發生嗰個廣告事件嘅時候咧，咁啱我嗰排有咩錄開卡通片定唔知錄開咩，用錄影帶嗰個年代嚟，咁啊錄咗啦。 哇！真係噶， 我真係不斷重睇又重睇， 你超驚喎！嗰陣時咧夜晚黑深夜 同兩個家姐重睇又重睇。 佢嗰陣時咧同《聖鬥士星矢》咧好近嘅時候播噶，我知而你就係錄《聖鬥士星矢》或者《幽遊白書》啊， 都應該 係 呢啲噶啦。 係啊。你又冇驚啊？ 我冇驚啊！ 冇驚啊！ 咁又唔係唔好睇到啊？ 咁你重睇睇到啲咩啊？ 就係咩都睇唔到，因為以前咧，你知唔知以前嗰啲四比三電視機個模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嗰啲噶嘛？而家以前嗰啲咧，你行近啲睇，你會見到 一格格 一格 係 啦，一格格 好流嘅。 咁你細個邊度識得咁多啊？你點會諗到你行遠啲睇會清楚過行近啲睇？你唔會諗到噶嘛？咁你細個嘅時候，你就行到個電視機好近嘅時候，你咩都睇唔到咯，就一格格啫喎，咩冇喎，睇唔到。同埋以前啲錄影帶咧好鬼渣嘅，你撳個掣，跟住咧你又唔小心又過龍啦， 又飛帶， 又飛過咗啦。咁你飛下飛下之後，你睇到幾廿次，其實個帶都 花啦。 你原本睇到一遍睇唔到啦。 所以即係呢個都係一個集體回憶嚟，關於鐵道迷千年嘅一個迷思。 不過係啦，香港咧其實又講翻啦，香港我覺得個鐵路博物館咧我都有去嘅，咁小朋友都好中意去睇嘅。咁呢個咁，但係我又覺得咧，如果好似其他國家唔同地區嘅時候，嗰啲鐵路博物館活化咗佢，咁甚至乎咧擺多啲高科技嘅喺入邊，即係俾人感受一下，例如可以俾你揸火車，可以俾你揸鐵路嘅，咁整個 game 出嚟，跟住而家有啲咩 AR 啊 VR 嗰啲嘢噶嘛， 係 啦。嗱，如果你諗下，你可以喺假期嘅時候，將一個咧我哋大家都冇乜懷疑嘅鐵道博物館活化咗佢，然後好多人排隊入去咧，咁我覺得真係好成功，我都會想去玩咯。 真嘅，即係周邊地區啊，成日都有呢啲事噶啦，舊時可能做乜厂嘅，跟住大搞旅游业，跟住成为一个打卡景点，我觉得呢个系可以谂嘅， 系啊，即系俾你揸翻东铁或者揸翻一百年前嗰条线嘅，佢其实有一个卖点啊， 有得谂， 有得谂啊呢个， 睇下搞唔搞到， 桥啊俾咗佢啦，睇下搞唔搞到啦。 知佢已经接种咗三剂伏必泰疫苗，两次检测都系呈阴性之后，喺上个星期三到美国。未有进入当地社区。上个星期六，佢由美国返港之后，喺机场检测呈阳性。本港寻日再将三个地区列入高风险名单。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本港已经采取最高规格措施，阻止病毒流入社区。不过有医生认为，机场员工嘅染疫风险极高，或者需要考虑收紧至到每日一检，同埋实施地区性嘅熔断机制，禁止佢哋喺航班抵港。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剩翻个零月就系农历新年，就中港两地恢复通关仍未定确实日期，有港人就提早北上，希望喺内地完成21日隔离检疫之后，同亲友团圆。近期每日有近千名港人出境嘅深圳湾口岸，寻日更加一度大排长龙，轮候过境至少需要3至4个钟头。据了解，未来两星期系出境高峰。排長龍的情況仍然會持續，主因是內地口岸邊檢人手不足，加上內地嚴謹檢查入境港人的核酸檢測結果，導致過關時間大幅延長。《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在上個星期展開財政預算案的諮詢工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說，整份預算案的起始點是怎樣善用公共資源，关键是怎样理顺不同需要的先后缓急。他将会邀请新一届立法会议员见面交流意见。多名来自不同政党的新一届立法会议员说，预算案应该继续以振兴经济为方向，当中希望可以考虑继续推出新一轮的消费券。亦都有议员反映，地区市民强烈希望继续延长交通津贴临时放宽措施。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 香港保護兒童協會同樂居上星期爆出虐兒醜聞，警方拘捕三名女職員，當中兩個人涉嫌在今個月十七號襲擊兩名年僅三歲男童，各被控一項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襲擊罪，鄭日被押解到觀塘裁判法院提堂，暫時無需答辯。裁判官鐘明新批准案件押後到明年2月21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再提堂，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期間兩名被告各准予10,000元擔保以及遵守一系列的保釋條件。兩名被告一度在犯人欄內低頭流淚。文匯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昨日本港的氣温急跌，天文台发出入冬以来第一个寒冷天气警告，预测今日会更冻，有几阵雨。天文台说大风加上落雨形成风寒效应，皮肤的散热比较快，市民的体感温度将会较实际气温更加低。大公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警方侦破一宗自编自导绑架案，20岁的留学生怀疑欠下朋友赌债走投无路，竟然同债主合演绑架案，为求逼真更加上演苦肉计，传送多段被绑匪殴打的片段给妈妈，企图骗取300,000赎金还债。她妈妈担心下报警救子，警方平安夜动员救心，在九龙城拘捕两名绑匪，安全救出肉心。调查揭发逆子骗局，以涉嫌浪费警力将他拘捕。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过去一个星期本港新增超过50宗新冠确诊个案，过半数属于 Omicron 变种病毒。令人忧虑的是，港人面临严重抗疫疲劳，疫苗接种进度缓慢，再加上外防输入的漏洞仍然未全面堵上，能不能够抵挡第五波疫情冲击不容乐观。社评说，需要精准的施策，加快接种，全面落实疫苗通行证。大公报社评。 成报的社论说，香港备受 Omicron 威胁的情况已经是必然，政府务必随时再收紧入境限制。社论说，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和医院管理局正为可能出现的第五波疫情做好最好的准备，以便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迅速启动各项应变措施，务求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并且继续以动态清零为目标。成报社论。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何文田爱民村鼠患日益严重，不少住户经常被老鼠入侵屋内，專家批評房署犯下三宗罪，包括外判制度失當，將鼠黨放近垃圾房，老鼠沿著石油氣管爬入露台，亦都將鼠脷密封和吊得相當高，又怎樣引出老鼠呢？政論指香港是大鼠戊肝的重災區，一旦兩翼夾擊就是全港的災難。東方日報政論。 明報社評，30年前的昨日，蘇聯宣布解體，15個加盟共和國恢復主權地位。而冷戰結束，中國除了北方軍事威脅，利用和平紅利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蹟。弊處就是中美關係失去了戰略動力，成為美國和西方的主要針對目標。社評說，有俄美關係的前車之鑑，中國仍然應該戒慎恐懼，心自警惕。明報社評。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读完。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胶袋装饰物。速递包装呢啲都系用完一次就掉嘅塑胶，滥用即弃塑胶唔止浪费，仲会污染环境。即弃塑胶可免则免，养成源头减塑好习惯。减边啲？几时减？减几多？喺12月29日或之前，去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网站 susdeb.org.hk 话我哋知啦。 Tell me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神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嗱，嚟到一年嘅最后一个星期啦，大人咧就好中意做年结同埋展望嘅，小朋友又使唔使帮佢哋计划下咧？吓， 呢个做法都系一个好提议，不过我就谂紧到底可以点样实行啫？ 我成日都觉得咧，如果比较细个啲，即系年纪小啲嘅小朋友咧，可能对于话计划将来啊，或者要去反思翻自己过去一年嘅表现咧，就真系有啲难噶。 哦，咁呢个系噶，因为呢个同佢哋嗰个脑部发展有直接嘅关系嘅。讲真啦，如果一个普通人咧，去到一个你要可以好顺利咁做到一啲计划嘅年纪咧，就系讲紧要去到24、25岁咧，个脑袋先至会完全发展成熟嘅。咁所以咧，你咁早去要求佢自己帮自己做啲计划嘅时候咧，可能就会有一定嘅困难啦。 坊间咧，我自己就有留意到咧，有好多唔同嘅绘本啊，或者系啲书籍咧，就开始咧。近几年都很流行是教小朋友去做一些规划的。例如我很印象深刻就是我曾经见过一本书就是教小朋友储蓄和理财之道的。 OK， 那些书籍里面讲了什么，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他分享的技巧啊？ 其实呢就跟我们小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如果买过个猪仔钱硬给你的时候呢，那个道理和个逻辑是差不多的，都是教大家积少成多。譬如可能每星期是储5元，那你去到一年的时候呢就发觉哇，这猪仔重了很多了，那储储埋埋就变成了一个宝库了这样。 我想其实是讲紧，所以有一些习惯我们想在很小就开始帮他们建立的。咁预早做开始慢慢做呢，到佢大个嘅时候呢，这个习惯呢变成一个佢常做嘅事情嘅时候呢，咁其实对佢嘅人生都的而且确係有啲帮助嘅。咁所以呢，我头先一开始都话，不论係做年结定係展望将来呢，对小朋友嚟讲呢都係可能係一个几好嘅习惯，可以帮佢开始培养嘅。但係我哋都要就返佢哋嘅发展阶段啦。咁如果同我哋成日都讨论开，即係可能初小啊或者入学前的小朋友呢，我估个重点就是讲紧我哋点样可以好实在咁话俾佢听嗰个概念本身系点样做啦。因为佢哋理解概念呢，抽象概念对佢嚟讲其实有一定嘅困难㗎噃。咁佢哋要一啲就相对实在啲嘅概念嘅。譬如话你话俾佢听啊，我哋要储钱，可能佢未必知道嘅。但系咧，我哋嗱，即系你同佢讲，我哋要储几多钱，佢可能未必知道。但系如果你同佢讲，啊，我攞个猪仔钱鈔，将嗰啲银仔入落去嗰个猪仔钱鈔嗰度咧，咁对佢嚟讲，佢真系见到个实物咧，可能会到啲4、5、6岁嘅小朋友嚟讲咧，系容易掌握好多嘅。 所以其实都要揾翻一啲适合佢哋嘅方法，又或者系令到佢哋咧会具体地明白啊，其实你讲紧乜嘢咧？咁可能系图像啊，或者系故事嘅形式咧，就可以帮佢哋更加容易。理解啦， 同埋咧，有时佢哋好多时候，我哋做年结咧，我哋大人小不免会逐个月、逐个月去谂翻，到底我过去呢一年做过啲咩？咁但系如果你叫啲年纪唔大唔细嘅小朋友，可能讲6、7岁嘅小朋友咧，你问佢过去一年做过啲咩？呢段时间呢、這个时间正常太长啦，佢哋都未必记得晒呢一年里边最发生过啲乜嘢啊，有啲咩快乐事，有啲咩唔快乐嘅事情，佢未必完全记得晒嘅。咁所以可以做嘅就系、是、我哋。有几个方法可以谂，即如果真系要同佢做啲总结啊、回顾，可能系 cut 到去到，即系可能系短到一个礼拜、一个月，你就已经会同佢做紧呢样嘢啦。如果唔系咧，你譬如话，即系你开始有呢个习惯嘅时候咧，你都可以帮佢做少少记录。你同佢一齐准备呢个记录，可以系用图画嘅形式啊，即系佢哋未必知道咁多文字啊，写唔到咁多个感受咧。哦，鼓励佢画一张画，收埋喺我哋嗰个连结卡里边啦。咁我哋可能一路储一路储，咁啊年尾嘅时候咧，就摊翻啲画出嚟。哦，原来呢个月里边，即系可能一月份有啲咁开心嘅事，或者一啲唔开心嘅事发生过。呢个系我想记得嘅。咁你用图画嘅形式啊，摆晒出嚟，唔好用咁多文字咧。我谂为到啲6、7岁嘅小朋友嚟讲咧，这个方法会容易做好多嘅。 都系嘅，另外一样咧，我好想问下 Jamie 嘅就系啦，其实对于一啲年纪比较轻嘅小朋友嚟讲啦，可能要佢哋去即系思考到底自己有咩目标，或者自己有啲咩做得不足，来年想更加进一步嘅时候咧，对于佢哋嚟讲咧都算困难嘅。但系若果咧家长好主导咁样去提示啊，又或者系同佢。 佢一齐去做一个连结咧，又怕唔怕咧变成咗系家长嘅一个说教式嘅一个渠道，而唔系小朋友自己去谂，到底我有啲乜嘢出年想达成嘅咧，会唔会变咗咁样咧？ 我又咁样啦，即系如果系一个譬如话可能青少年时期嘅孩子，咁佢哋你可以俾个阔啲嘅话题佢讲啊，嚟紧譬如喺学习方面你想有咩目标啊？你想在交友方面有什么目标、啊、因为人生其实范畴牵涉很多的。 嗯、 所以、如果为到这年纪小一点可能四五岁的小朋友你跟他说喂出来你有什么目标嗯其实他不知道在哪里入手因为太阔了。 我想吃多些糖咯可能是这样。 是啦同埋他们不看的东满足的东西可能只是比较短期一点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都说、奖罚可能会即时这样计。那对五六岁的小朋友六七岁的小朋友来说其实他们都是会面对同一个情况就是他们不是不想看远一点不过他们未有这个能力，所以如果我们要即诱导他们或者指导他们怎样去帮自己定目标呢，第一件事要做的其实是我们可以缩窄一个范围，学习方面学术上面你希望自己是怎样呢、跟家人一起相处的话有没有什么你想改变的，即是如果我们将那些范畴缩到很实在很小，那他就知道要怎样想了。 嗯嗯， 你跟他讲和他倾的过程，当然就不是你告诉他你最好做什么什么什么，但当然就会好像跌了下去你讲的陷阱就是你去说教这 样。 嗯嗯，但是就告诉他啊，你其实希望是怎样呢，过去你试过做过什么东西，如果你本身已经有些记录，譬如说公仔啊，那你可能拿回这一张啊，跟家人 去郊游的，他说我想跟家人去多些旅行，我说好啊，那就选出来，可能他选多一张，我想再有多些这些经验，我想再有多些这些记忆回忆，那其实就已经是一些很好的方法来的了，但是一定是有些、提示，那些提示最好是视觉、或者一些很神秘的提示、比一些年纪小一点的但是有能力去帮自己想多一点的小朋友，就是说六七八岁的小朋友呢，这个方法可能会实在和容易掌握一点。 嗯，其实呢如果真的用图片或者是用绘画的形式呢、不单止小朋友很受落，其实家长都很受落的，因为等于好像年尾的时候呢就翻开一本呢很真实的用自己情感表达出来的图画，尤其是看回那些颜色的运用和那些不足呢，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一年以来家长和小朋友一起共同经历的一些片段。 嗱，又提下家长，那张画是一个记录嚟嘅啫，画得唔靓，用咩颜色，请你都提自己，唔好咁多嘅批评啦，冇咁差啦，只要小朋友愿意去表达，都系啲值得鼓励嘅事情嚟嘅。 系啊，我哋嗰阵时咧，成日睇电视嘅时候咧，见到啲心理学家就话啦，小朋友如果用啲咧唔系七彩缤纷嘅颜色咧，就惊住佢系可能有啲阴暗面啊，对于啲事情咧可能有啲负面情绪挂钩，呢个系咪真嘅咧 ，Jamie？ 我都听过呢啲学说嘅，咁都唔出奇嘅。当个小朋友唔开心，佢选择嘅颜色系比较深沉嘅。咁但系又唔需要因为佢用咗黑色或者用咗好多深颜色而太过担心。你都不妨去问下佢，哦，其实诶呢幅画你其实想讲咩噶？你其实表达紧啲乜嘢啊？你可唔可以介绍下幅画俾我听啊？咁喺个过程里边，我哋唔批判，我哋去提醒自己，我哋好开放，咁净系听小朋友。那幅画其实他想表达什么，他想紧什么，他画的时候他觉得是什么的一回事。 嗯， 那就 OK 的了。但记住这个就是很考父母功夫的，有时是怎样不好、怎样提自己，记住少批评多赞赏多欣赏。那这个都真的考父母功夫的，不过慢慢试啦。 嗯，是的。那希望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家长和小朋友又多了一个沟通和互相了解认识的机会了。 快快脆脆回去跟我仔试一下。 好啦，今次早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咁祝大家新嘅一年开开心心啦。 好啦，多谢晒你，拜拜， 拜拜。 家对于人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嘅，所以我哋屋企点样嘅摆设，点样嘅布置咧，我哋都会好花心思。咁讲到注重屋企嘅摆设或者嗰个间隔咧，我谂土拨鼠都系非常之着重嘅。土拨鼠大家咧可能都会觉得佢哋掘地洞系好叻嘅，冇错，而且佢哋掘地洞亦都系动物界数一数二咁复杂嘅。因为土拨鼠地底嘅屋企有唔同嘅出入口啦，有几个休息嘅房间啦，甚至仲设有厕所区添。所以如果你问，哪一种动物最注重自己屋企的间隔，我想应该就是他们土拨鼠了。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喺27号嘅早上啊，星期一都系公众假期嚟嘅，电话侧边啊拨通咗咧就系陈太嘅电话，早晨陈太， 早晨啊白元浩，你哋好啊， 你好啊， 晨光第一线，个个都身体健康， 多谢你， 圣诞节快乐， 都希望你咧就身体健康，圣诞快乐，同埋嚟紧啊新年进步啦，系咪？有啲乜嘢嘅？有啲乜嘢点唱啊？又祝福啲乜嘢咧？ 我想补足我嗰对孖仔先咧，十岁生日22号嗰日，过咗噶啦已经， 唔紧要补足。 我又想点陈奕迅嘅单车俾你听，因为佢个个礼拜咧都同爸爸妈妈去踩单车嘅。 哎哟，咁叻仔啊！ 系啊， 系咪踩得好叻嗰啲嚟噶啦？已经，我见喺街上面有阵时见到啲小朋友真系 单车嗰啲公路踩嘅，唔系喺出边踩嘅。 系系系系，有冇谂住 单车专用嗰啲地方踩嘅？ 有冇谂住第日做呢个单车手啊？ 啊，唔知佢啊。 香港啲单车真系好厉害噶，世界公认吓。 我可以同你倾下。 哦，好啊好啊好啊，佢叫咩名啊？ 我叫阿信啊，早晨。 早晨啊，阿信。咁啊，你踩单车有冇谂住第日做呢个单车选手啊？ 系咪有啊？因为啊，其实踩单车自己都，我谂我自己应该都唔够快，因为我都当业余咁样踩下玩下。 哦，咁你呢个岁数梗系业余踩下啦，唔紧要。咁啊，踩下踩下，越踩越好。最紧要你有冇兴趣先？ 有兴趣。 系嘛？咁啊，平时出去踩嘅时候，通常踩边区比较多啊？都系单车径啦，系嘛？ 大围大埔嗰边啦， 咁啊，希望你都越踩越叻啦。通常系边个同你踩噶？ 通常成家人啦，阿妈、阿爸同埋阿哥。 嗯，哥哥咧，哥哥踩得叻唔叻？ 啊？ 哥哥踩得叻唔叻啊？ 佢好叻噶都。 佢好叻啊！佢有系咪谂住做车手嗰啲嚟噶？ 佢冇话做车手，佢话大时大先做医院嗰边喎。 哦，中意做啲医护看护呢类型工作，咁都几好啊。 嗯， 系啦，嗱，咁啊，生日嘅时候你之前过啦，咁啊过得开唔开心啊？ 好开心啊！食咗自助餐，有好多朱古力嘅棉花糖。 哇，嗰啲吓？你淨係食嗰啲又唔抵啦，阿爸阿媽帶你去食梗係食啲貴啲嘅嘢啦。你話翻自己自助餐咯，有冇鋸下扒啊，食下海鮮嗰啲啊？ 海鮮有啊，我蝦腳啊。 嚇！哇，係咯，蟹腳係嘛？ 係啊，係蟹腳。 係啊，幫阿爸阿媽回本嘛，你要。好啦，俾翻嫲嫲定係婆婆聽啊？喂，嫲嫲係咪啊？ 唔該曬，係啊。 係啊，咁啊，同佢傾咗一陣咧，好開心啊！咁佢好活潑啊，好精乖伶俐啊！咁啊喺呢度咧，嗱，俾多少少時間你再補足多佢一次先。 好嗱，補足啊，陳又謙、陳又信，12月22号生日，兩個第一次嘅十歲生日。 嗯， 多謝曬你，晨光第一次。 係啦，咁好啦，多謝曬你嘅點唱啊！咁啊，轉頭會播翻謝你新年嘅歌。好 ，OK， 拜拜， 拜拜。 不要不要，假設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嚟到星期一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嘅追踪三十一啊，咁我哋睇睇今日夜晚有啲咩电视节目喎。 Merry Christmas， 阿昌， 系啊， 快乐啊，欧小白， 早晨，咁啊，今日夜晚有啲咩好节目咧？ 系啊，咁啊，去到今晚啊7:10，当然有《Bang Bang 星落天》派对准时上映啊，咁啊，今晚嘅主角咧系一队本地嘅独立乐队叫 Usual Bite， 咁啊，大家都未必有听过佢哋嘅歌曲噶啦，咁啊，认识多啲本地嘅乐队，支持一下本地嘅音乐咁话啦。 系咁啊，读法就系 Usobeit 啊 ，Usobeit 啊，学下嘢都啱啊嘛，圣诞节系咪先？认识下多啲啊，令到个音乐维度啊宽广啲。 系啊，同埋好多咧呢啲。未被人大眾所認識嘅音樂咧，其實都係好好聽嘅。咁大家認識多啲啦，支持下香港嘅音樂 啦。係啦，咁啊7:35啊，醫生與你係咪？我睇完聽完呢一個嘅 band 之後咧，要睇下耳仔咧，關唔關事？係 啊，就今晚又唔係講耳仔喎、哦，今晚係講呢個骨質疏鬆啊。 係 都係大家都要認識下。 當然啦。 骨質疏鬆咧，好多時都係啲老友記長者先至會出現噶嘛。咁啊。咁今晚會同大家講下咧，即係萬一骨質疏鬆，好容易咧嗰啲長者會跌親嘅，即係跌親到骨折啊咁樣嘅。咁啊會同大家講下咧，有啲乜嘢即係佢哋骨折之後啊，點樣去到做手術，同埋點樣去康復，幫助佢哋預防咧再一次跌倒咁話嘅。 係，咁啊有陣時成日都聽話長者千祈唔好跌倒，跌倒咧就手尾長啦， 就真係爭啲啊！成日都聽到呢一個説法，所以都要好睇實啲長者，同埋咧聽睇呢個節目咧，你會知道更加多啦， 認識多啲骨質疏鬆好重要啊嚇！ 即係除咗骨質疏鬆啊，今晚醫生與你咧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呢個木耳嘅營養價值啊，即係木耳大家可能成日都會食噶啦，咁啊。原來佢營養價值好高， 係咪鐵質嗰啲好勁噶嘛？係嘛？好似 即係好似除咗呢啲營養之外咧，佢仲有好多食療嘅作用啊！佢哋點樣去到將呢一種木耳即係當係入藥嘅處方咧？大家又即係佢功效又去到邊度咧？咁今晚醫生與你會同大家講下嘅。 好，大家留意啦嚇，然後8:00。 八點鐘啊！香港故事世紀物語，咁啊都係透過一啲香港嘅舊事或者舊物咧，去到睇下100年前嘅香港同埋今日有啲乜嘢分別嘅。咁啊，今晚好特別啦！今晚請嚟阿二叔公啊，即係當鋪啊，即係今晚同大家講下當鋪抵押業啊。咁啊，當鋪咧，即係以前就我聽啲長者講啊、長輩講啊，即係好成日都會見到㗎啦喺香港，但今時今日好難會揾到嘅，即係好似淘汰曬咁，但原來未嘅喎。咁啊，好多時即係大家都有經過見到當鋪咧，咪好似高咗級咁樣嘅，你嗰、那個 舉上去嘛， 係啦係啦。咁啊，呢個係大家傳統嘅對佢哋嘅觀感啦。咁今時今日嘅當鋪仲係咪咁樣嘅咧？佢哋嗰個運作方式啊，呢100年以嚟啊，有冇乜嘢分別咧？咁今晚帶大家走入去當鋪睇下。 啊，當鋪業有冇薪火相傳咧？ 係咯，依家究竟係典當啲乜嘢嘅咧？究竟 佢哋入邊都應該唔係算盤㗎啦。而家入邊計數機轉到電腦㗎啦， 智能手機計都得咯， 或者一個 pad 喺度 hold 住佢哋盤生意㗎啦。而家 係咪啊？ 係咧，同埋我一個好好奇嘅，即係佢哋收埋嗰啲。人哋去舉咗嗰啲嘢咧，即係收嗰件嘢擺喺邊咧？而家最香港最貴嘅地方啊嘛，即係我收你幾錢好咧？即係 唔係你倉啊？可能 係啦，咁啊，今晚大家睇下啦。 好，解開下啲迷思先嚇。 咁啊，最後同大家介紹今晚9:30運動教室31啦，就會同教大家咧足球同埋游水嘅入門知識啊。咁大家想學下啲基本嘢咧，記住今晚9:30去留意下啦。 游水梗係緊要啊，地球1/4係水，我成日都係咁講，一定要識游水。 冇錯， 係咪？好啦，唔該曬阿昌，聽日再見，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元旦起扩大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全港10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其中9延长开放时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中心当日起延长服务时间，一星期开放7日。由朝早8至晚上8，相信可以照顾到需求。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个月30日会增加大埔拿打素医院和荃湾仁济医院两个公立医院接种站。下个月7日起，第二个流动接种站将以货柜的形式投入服务，到屋邨和偏远地方协助长者打针。 葉德權呼籲合資格人士盡快打第三針，他又表示本港救人850萬劑復必泰疫苗已經使用大約610萬劑，會視乎使用情況並會同藥廠保持聯繫，強調供應充足。衛生防護中心表示，由於天氣寒冷，市民特別是長者和長期病患者應該採取適當措施保障健康。發言人提醒市民，寒冷天氣容易引起或加劇疾病，長者、心臟或呼吸系統疾病患者和其他長期病患者應該特別小心。另外，勞工處提醒僱主，寒冷天氣警告生效，僱主應該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例如提醒需要在戶外或偏遠地方工作的僱員穿著合適的御寒衣物，以及盡量安排僱員交替在戶外和戶內或者有遮蔽的地方工作。僱員要留意天氣報告，穿著合適的御寒衣物和留意身體狀況。本土研究社最新統計顯示，去年本港260平方尺或以下的一手納米樓佔整體一手住宅供應量大約一成。成員陳劍青認為，如果政府決定限尺，應該將單位最小面積限於260尺或以上，並預期若果推行限樓是私樓的限尺，或者可以令到納米盤在3至4年之後絕跡。伍先生兩年前以超過400萬購入紅磡一個250尺小型單位，他說不同意政府在賣地條款加入限尺要求，認為部分人無法負擔大單位的樓價。宏亮諮詢及評估董事總經理張橋楚認為，如果在土地供應緊張情況之下加入限尺的要求，有人可能會自製劏房或分間單位。他認為如果政府要限尺，應該同時考慮放寬地積比率，才有機會解決人均居住面積細的問題。國家衛健委公布，內地新增20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162宗屬本土病例，其中陝西西安市佔150宗，咸陽、渭南各一宗，廣西防城港市有7宗，廣東東莞亦有1宗，浙江肇慶1宗，四川成都1宗，境外輸入38宗，新增無症狀感染個案27宗，全部是屬境外輸入，當中當日轉為確診的20宗，境外輸入佔15宗。內地至今累計101,277宗確診，4,636人不治，94,400多人康復出院。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氣寒冷，多雲，初時有幾陣雨，最高氣温大約12度，吹清勁偏北風。展望聽朝仍然寒冷，日間天色較為明朗。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晚仍然清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家庭幸福 话 咁易， 阿 B 姐姐，新一年你有咩新年愿望啊？ 我想你哋锡我多啲。 吓、，Alex 爸爸同埋咪咪妈妈而家唔锡你咩？吓、啊， 唔系，只不过而家成日戴住口罩，你哋好耐冇锡锡同埋揽揽我啦。 哎呀，咁、哦、一于我哋而家 揽住一齐锡翻，打 good happy 啊！拥抱拥抱。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2022携手出发。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一集一主题，天一句地一句，分享人生智慧，教你生命内在操练。 大师对谈， 你相信第一次就要成功，还是失败乃成功之母？ 你又看重成败得失吗？今个星期大师对谈的题目是胜与败。 全灯法师李灿荣主持大师对谈，逢星期四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守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守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今朝我想讲点解要长命？有冇留意我哋喺潜意识里面系好想长命，所以人哋生日都会祝佢年年有今日，即系话每年佢都会有生日。以前祝人长命百岁，而家100岁已经唔系梦想，再要喺上面加多20岁，祝人长命120岁。之前我都讲过啦。生老病死其实是人必经的阶段，但是我们很喜欢违反自然，样样都不想发生在自己身上，违反到自然就叫做叻。不想生，不想老，不想病，更加不想死，但是我们从来都没问过自己要这么长命做什么先。尼普华法啦，咁大吉利是，吕后水讲过啦，长命系福气，梗系有咁长命，得咁长命啦。系嘅，系嘅。其实长唔长命系相对嘅。何谓长命？何谓唔系好长命？有比较先觉得自己条命长啲。简单嚟讲，我长命过其他人，我咪系长命咯。我冇其他人咁长命，咁我就系短命啦。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0年人类发展报告，香港人平均预期寿命长达 84.9 岁，是全球平均预期最长寿地区。预计到了2045年仲可以去到 87.9 岁，女性亦会比男性长命。长命过其他地方所有人，今次真是长命啦。我哋乜嘢都喜欢竞争，样样嘢都要第一。今次跑赢大市，攞咗呢个第一，应该算赢啦啩。咁下一步，我哋应该要比拼啲乜嘢呢？可能系男同女之争。而家女性普遍比男性长命，男性觉得自己要加把劲，要长命过啲女人。我哋好喜欢争。但是从来没问过自己为什么要争。尼普华法，我不争又怎会赢，我不赢人家又怎知我叻呢？所以我们由细到大灌输的思想就是要告诉人，我要比其他人叻，任何东西我都要争，一定要拿到第一为止，拿到第二都叫做输。名次都是一个比较，名次比你高啲，我嘅优越感又会大啲。所以由细到大，我哋都习惯咗将自己嘅优越感建筑喺人哋嘅失败上面。我要觉得自己劲，即系话你要输。虽然我哋希望自己可以长命，但系经常做啲嘢系令到自己短命。例如吃啲唔健康嘅嘢，令自己身体越嚟越差；做啲唔环保嘅事，加速地球灭亡。 我哋喺争取长命啲嘅同时，又唔见得自己变得好啲。其实我哋系咪一种喺潜意识里面已经系充满矛盾嘅物种？一方面想健康，另一方面完全生活得唔健康。如果你成为呢个世界最长命嘅人，你估到时你会谂啲乜嘢呢？你会好开心，因为见证住呢个世界，还是你会好唔开心，因为你需要见证住呢个世界？唔好为咗长命而长命，反而应该谂下，我哋要咁长命嚟做乜嘢先？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都可以同埋小白一齐讲啊！呢、這个食材咧，想讲下荞麦面。 哇，好味、啊！ 偶尔咧，我自己都会喺屋企整嚟食下嘅、啊，因为譬如你嗰一日唔想食太多饭啊、嗯，或者又系嗰啲面咧，咁、嗯、你觉得哦，荞麦面咧感觉上啊，成日都觉得好似健康啲咁样噶嘛、嗯， 爽爽地嘅食 啊，系啦，爽爽地，同埋好似好清咁样噶、 啊， 因为你通常荞麦面咧就会点佢一啲嘅酱汁去到食啦，系、啊、啦，咁有啲就放汤啦，即系两样都有嘅、嗯。我自己咧就中意用热水烚咗佢之后咧、嗯，就攞出嚟就攞啲冰咧就过一过冷河咁。 啊，呢、這个都系我中意食。 系啦，冰一冰镇佢嘅。咁、啊、好似话咁样冰镇咗咧，其实佢营养会更加好添。 哇，系咩？系咩？营养我唔知道，我净系知淡口啲啫。 系再淡口啲啦，咁咧就再点嗰啲酱汁食。咁、啊、嗰个酱汁咧，我通常就买嗰啲煎鱼汁豉油啊咁样，或者佢有啲 冷面用嗰啲啦， 冷面用嗰啲豉油咧，咁、啊、如果你太咸咧，其实你可以攞翻咧煲面嗰啲热水咧少少咧沟一沟稀佢嘅，系、嗯、啦，咁就可以即系大刀阔斧啲咁样去点啦。咁如果个酱汁里面咧，你又会可以加少少 wasabi 落去啦，系啦，芥辣啦。咁我自己咧仲中意加少少姜蓉落去添嘅，系、嗯、啦。咁嗰、那个即系好清新嘅感觉。 系啊， 有时候咧我会觉得 紫菜啊你， 会啊，加少少紫菜啦。咁其实已经好似唔系好需要餸咧，都可以食晒成个面。 系、 嗯、你会觉得好似好清淡，但系 有啲家长咧，我都有整过呢个方法。有啲家长会话我咯，你咁样整俾个仔食冇肉嘅，我呆咗，我完全冇谂到，因为我觉得成件事已经好满足 啊。系啊，唔系咁你同佢讲，咁有下一餐，下一餐食翻咪得咯。 整啲蟹柳喺度咯，即系夹硬嘅。不过其实都唔使你夹硬，你自己觉得好食。你同佢講咯，我喺日本生活嘅時候，你都唔知啦。你哋去幾日？我去咗幾年啦。 其實荞麦面咧幾好喺側邊咧加一啲沙司麵喺度嘅。我自己覺得，因為特別一夏嗱，而家就凍啦，凍就可能大家要食翻啲熱嘢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喺夏天嘅時候，因為荞麦面頭先阿 Kitty 都話，因為要冰鎮佢，跟住令啲面彈牙天 keep 翻營養啊嘛。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如果你都有沙司麵嘅話咧，其實幾好愛你拌一拌喺側邊攞個碟仔裝起佢咁樣嘅， 啱啦！今日咧，我想講咧，有個調查咧，就問一下嗰啲日本人啊，係一個電視節目嚟嘅，就訪問一下，喂，你食荞麦面咧會唔會有餸㗎？即係你會中意夾啲咩嚟食㗎？夾埋一齊，咁咧睇下咧有啲咩嘅食材係受歡迎。 不如我試下講下， 你估啊？ 如果我食，我頭先話可以加沙司麵啦。咁如果沙司麵嘅時候咧，其實佢有紫蘇葉嘅。咁、有紫蘇葉拌住啦，咁亦都有嗰啲蘿蔔絲嘅。咁我自己個習慣咧，其實我係會食埋個紫蘇葉，會食埋個蘿蔔絲嘅、因為個 concept 係應該你自己放上，即係壽司師傅當佢攞個魚生上碟嘅時候咧，佢應該成個碟入面嘅嘢可以食曬、即係除咗個碟之外，係啦，佢即係個 concept 應該係咁噶嘛。咁所以咧，我就有個習慣就係，如果係食荞麦面嗰啲有埋呢一個壽司味，有埋紫蘇葉啊，有埋呢啲個嘅蘿蔔絲嘅話咧，咁我就會幾樣嘢就慢慢就會加埋落去嗰個荞麦面嗰度，一次過食埋落去。咁啊，覺得好更加圓滿， 更加豐富啊！ 咁我就唔知道呢幾種嘅食材咧，會唔會中 Kitty 都受歡迎係嘛、其實蘿蔔蓉咧，白蘿蔔蓉咧係上榜嘅第九位，即係啲人中意放落去，即係因為頭先有講 啦，天婦羅嗰啲咯， 係啦，荞麦面除咗即係頭先咁樣尖醬食咧，亦都會放湯食噶嘛。咁、你放湯嘅時候咧，啲人就中意加啲白蘿蔔蓉落去嘅。咁、另外菇啦，菇就第十位啦。咁、第八位咧就係面衣啊，面衣好正，即係嗰啲炸咗少少，好似面粉嗰啲、一粒粒嗰啲咧，係啦。咁你放落嗰啲湯度咧，佢會吸咗啲湯，咁、好香啦。 我成日覺得嗰啲面衣咧，唔知点咁样喎，即系你话佢食落去有冇汁咁，其实佢冇乜汁， 系咯，好腍噶嘛，会变咗， 掩掩样样喎， 但系佢有少少油嘅香味咯，即 系 其实有啲似我哋食白粥咧，有啲脆片咁样，即系嗰啲感觉啦。第七位咧就系鸡蛋啦，会打只蛋落去啦。第六位咧就系嗰啲山药泥啊，即系嗰啲淮山蓉咧，系都系好夹嘅。咁第五位咧就 系 野菜咁啊。 keep 住都係健康啦、 嗯。 第四位就係海帶、 嗯， 第三位咧就係腐皮，即係通常放湯嘅時候有個腐皮。 唔 係即係 好似有個誒、有個碗面， 係啊係啊，都係咁。 佢一淋熱水就淋到腐皮嗰度嘅， 啱啱啱啱。 喂，但係第二同埋第一位咧，伴住呢一個荞麦面食咧，都係啲香口嘢、 啊， 就係、是、蝦天苦蘿。同埋天婦羅餅啦， 哇！ 哇！呢啲 天婦羅餅真係好正， 真係好正。 天婦羅餅好食， 香港我未食過好食嘅天婦羅餅。 我嗰陣時有喺日本食呢個天婦羅炸蝦嘅時候咧，咁有唔同嘅日本人咧，我初來第一次聽嘅時候，我冇理到呢、這個呢、這個呢番説話嘅，佢就同我講，其實咧天婦羅蝦咧。佢最好食咧係喺個尾嗰度，大部分人都抌咗個尾。咁、 哦、 於是乎咧，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咧，你梗係蝦我啦，蝦我係外國人啦， 費事幫你執垃圾咁。 係啦， 因為有我外國人咁樣，蝦殼喺尾端。 佢 exactly 就係講緊個蝦殼啊。好啦，咁我第一次冇聽啦，跟住第二、第三次有分別，唔同嘅日本人都同我講咯。咁、嗯、其實有好多外國人都唔知啊，或者好多日本人都唔知咧、嗯，其實嗰、那個蝦嘅尾咧係可以食嘅。係啦，跟住我聽下聽下之後，發覺咧。可能真係食得喎，於是乎有一次得嘅心肝事啦。我真係佢即係講係啱啱炸起嗰啲啦。啱啱炸起嘅時候，我除咗食咗個身之外咧，我就將嗰個天婦羅嗰個蝦殼嗰個尾啊，嗰個尾嗰個位咧，就當佢係嗰啲蝦片一嚿嘢咁食，咯咯咯咯食落去。佢真係啊，最濃郁蝦味嗰嚿嘢，原來就係個蝦味。自此以後咧，我每一次食天婦羅嘅時候咧。嗰、那個尾咧，我係一定食埋嘅，因為我發覺真係幾好食喎。 食食就要食埋個尾。 係啊。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我今天见到报章的时候有一个叫主题的报道啦，咁、关于一个我上年不是上年是今年是五月份的时间去过一个地方嘅。咁嗰阵时五月咧，我就去咗边咧？就去咗荔枝窝。 哦， 咁嗰阵时我哋都有分享过就荔枝窝 行山， 系啦行山嘅。咁佢就有啲铺头又卖嗰啲特色嘅雪条啊，系啦。系啦，咁嗰個位咧就係荔枝窩啦。咁如果你話行山去嘅時候，就係遠少少嘅，因為你要喺烏蛟騰再行正常人就普通速度嘅，可能都要行個幾鐘嘅。係啦，咁先至去到荔枝窩。 但係你話可以搭船 嘅啦，冇錯啦。咁你可以喺呢個馬料水碼頭嗰度咧，咁啊搭船。咁但係船就唔係好密嘅，即係可能我唔印象冇乜大嘅印象係幾耐啦。但我記得咧係好似一個鐘先一班船咁樣嘅。咁 miss 咗咧又要等好耐咁樣。好啦，咁呢个荔枝窝咧，今日见到报章咧就讲嗰、那个，我上次去荔枝窝都见到嘅嘢就系呢个荔枝窝嘅故事馆啊。 哦， 咁啊揭幕喎，啊原来寻日就揭幕喎。咁我之前咧去嘅时候，其实我都有入去呢个故事馆嘅。咁我嗰阵时就佢未起完啦。 系， 咁佢亦都咧系同一時間都歡迎啲遊客去嗰度望一望先嘅， 但就未打開門， 係咯，未起完你都可以入去。 係啊，佢未起完，但係佢入面好多嘢已經齊曬㗎啦。所以佢話：咦，咁啱我見到嘅時候咧，佢話：咦，而家即係尋日揭幕啦，我就諗啊，其實嗰陣時都已經都似係搞得㗎啦， 即係爭個儀式啫。 係啦，可能爭個儀式啦，咁樣又諗住揾個好啲嘅，或者佢仲有啲好重要嘅資料就仲未擺入去啦。咁我嗰陣時睇嘅時候咧，都已經有好多得意嘅嘢咧喺呢個荔枝窩嘅展館嗰度見得到嘅。咁除咗去到荔枝窩之後，見到你已經零舍舍好似有一間一層嘅大型嘅村屋咁樣，你去度望啦，望咗嘅時候，哦，都幾靚喎。咁出邊有曬電視機就話俾你聽，呢度係荔枝窩嘅展覽館啊。咁跟住入到入去嘅時候咧，大概好似有差唔多七百零尺咁樣啦。我印象當中啊，印象當中七百零尺啦。咁佢都分咗幾個唔同嘅區域嘅，咁佢咧睇翻嗱報章介紹就話佢四大嘅主區啦，就話有一個生活作息、婚嫁習俗、傳統醫術傳統醫術同埋呢一個客家嘅歌曲嘅，咁、等大家咧可以睇翻咧就荔枝窩一大，特別係荔枝窩，因為佢已經有成三百年嘅一條古村嚟啊，咁、以前最厲害嘅時候咧，佢差唔多有成一千人喺嗰個位置 生活、啊。 嗯， 你谂下，我哋而家觉得荔枝窝好偏僻啦， 嗯， 但可能喺几二百年、三百年之前咧，嗰度系好繁华 嘅， 系 一个旺角嚟嘅， 冇错， 系一个墟市啦， 系啦，系一个墟市，系啦，系一个墟市嚟嘅。咁、嗯、不过睇翻咧，其实荔枝窝嗰个地理环境咧，咁佢以前都应该会同例如沙头角啊，或者同而家近深圳边陲一带地方咧、嗯，都有几多嘅 贸易往来啊， 冇错啦，都有好几多贸易往。咁而家唔啱啫，咁可能以前真系好多贸易往来啦，系咪？咁、嗯、而且佢因为佢喺个海边啊嘛，咁所以佢一定系有 船啦、 啊，系啦，有船啦、啊，有渔获啦咁样。咁、嗯、你去呢一个嘅叫做揭幕馆呢一个故事馆嘅时候咧，其实都几多得意嘢睇嘅，因为佢一揿落去好多掣，即系好似科学馆啊、文化馆嗰啲揿落去咧，佢有啲听到嘅咧就系以前荔枝窝村啲人唱嗰啲歌。咁、 嗯、 你一揿嘅时候，我当然已经认唔到啦，系咪？咁一唱嘅时候，真系哇！以前啲歌就咁样嘅、 哦，即系有啲 button 一揿完，你可能戴个 headphone 就会知道、嗯、啊！以前啲歌系咁样嘅， 即系荔枝窝嘅四大天王， 冇错啦！荔枝窝嘅四大天王，咁同埋咧，佢有一啲咧就可以俾大家睇翻以前。叫做譬如九大鬼咁樣，係咩咧？客家村嘅九大鬼咁有啲咩食嘅嘢啊？有啲咩得意嘢？咁你亦都可以喺呢個展館嗰度咧就睇得到嘅。咁同埋咧，我覺得幾得意一樣嘢咧，就係佢個展館雖然話唔係好大，咁但係佢入邊咧真係有好濃厚荔枝窩嘅氣息， 嗯、 即係佢甚至乎係以前有啲咩土產嘅嘢啊，都可以喺入邊咧。見得到嘅，咁 有乜嘢係荔枝窩嘅土產咧？ 嗱，佢而家有佢做嗰啲醬嘅、 哦，我仲以為係荔枝添，因而得名。 哦，我又冇留意翻，可能我冇睇到啦，可能佢有講我冇留意啦。點解荔枝窩叫荔枝窩咧？咁樣係啦，因為我又唔係好覺得真係有好多荔枝。 係係咪？唔係，但係你嗰陣時夏天去，如果有應該有。 咁冇啊，可能真系冇嘅， 唔关事，唔紧要啦。 而家嘅特产就系雪条啊嘛， 而家嘅特产就其中一个就雪条啦。 咁酱系咩？ 咁佢好似有啲虾酱嗰啲，我因为我冇买，我嗰阵行山啊，咁我啲装备实在太轻便啊，咁我要我拎多罐嘢咧， 咁又系嘅， 我都拎唔到啊，咁所以我就净系睇到依有，咁就方便嗰啲搭船去嘅人啦、 嗯， 因为你行路一定好辛苦噶嘛，系咪先？咁你搭船去嘅人咧，就通常都系拎个袋啊， 观光 系啦，观光嗰只款先至去噶嘛，咁、 嗯、 你就可以买到啲嘢走咯。咁同埋佢嗰度好多，因为客家人啊，客家好多传统嗰啲果子啊， 即係 嗰啲食物， 係 啊， 茶果係啊，正啊，正啊， 嗰啲食物啊，咁你變咗有啲村民咧，佢又會喺呢一個叫做故事館附近咧，咁就見到佢都喺度發賣，即係喺度賣咁樣，係啦，咁同埋咧佢嗰個荔枝窩咧，佢本身嗰個故事館出邊有個幾大嘅空地嘅，咁空地隔離咧有啲好古舊嘅廟宇啊，咁嗰度咧就我覺得似係以前嗰啲村民咧喺呢一帶咧就活動，或者咧就係舉行一啲叫做慶祝嘅慶典嘅時候咧，都會用佢嗰個咁大嘅空地。 小白，你下次去開買兩個茶果翻嚟啦， 係嘛？ 你又啱啊？ 係啊，啱啊！ 茶果你中意啊？ 啱啊！ 喂，茶果容易攞啊，係啊，小背囊都可以拎到翻嚟。 係啊， 係啊。 你下次如果孭開個大背囊，就買啱蝦醬啦。 係咯，買佢有幾款添啊？佢唔係只得一款嘅。咁下次去嘅時候可以買多啲翻嚟俾啲手足一齊嚇試一試嘛，大家同事 唔該你先啦， 辛苦曬，所以 OK 啊呢個如果荔枝窩大家 睇下呢個故事館 係啦，唔怕遠可以行過去，怕遠可以搭船過去， 係亦得 感受下呢個客家風采啊， 咁啊得咗啦， 得咗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